通过无约束力动议，要求联邦政府在30日内决定是否容许华为参与当地的 5G 网络建设，以及制定计划打击中国威吓加拿大公民的问题。外长商鹏飞回应时表示，加方不会容忍中国和其他国家在当地威吓加拿大民众，又指联邦政府将会认真对待外国干涉的问题。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本港今早沿岸有雾，横澜岛的能见度曾经下降至200米以下。本港今日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沿岸有雾，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0度，吹微风，晚上转吹和缓东风。展望听日云量较多，风势较大，下周初至中期天色好转，早晚稍凉。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91%。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香港邻近海域同沙堤以南有雾。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稍后达6级，有微雨，沿岸有雾，海有中浪，稍后转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稍后达6级，海有中浪，稍后转大浪。香港以南吹东风4级，稍后达6级，海有中浪，稍后转大浪。沙堤以南吹东风4级，沿岸有雾，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风4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2800米；汕头吹东北风1级，能见度9公里；东沙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北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1800米，有薄雾；在西沙无风，能见度19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员。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9483点，升4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581点，升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3，日元103.75，瑞士法郎0.911，加元1.307，人民币6.588，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87，澳元对美元0.728。新西兰元兑美元0.69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6.39美元，卖出1867.4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市民同政府部门以正面嘅态度看待投诉，有助投诉获得积极回应同处理。申诉专员公署鼓励市民、政府部门同公署三方协作，一齐提高公共行政嘅质素。公署会进行独立公正嘅调查，提出改善建议，推动高效、开明同问责的公共行政，令社会得益。正面看投诉，共建好制度。申诉专员公署。 像我本分。 早晨，六点零九分嘅时间啦，而家扭开心机，今日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加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今日啊，咦，睇翻先，2020年嘅11月20日，今日星期五嚟噶咯，咁啊，希望你今天咧都可以精精神神、快快乐乐咧，咁啊，完结今天嘅工作，跟住可以好好地轻松一下啦吓。咁啊，我头先翻嚟嘅时间咧，咁啊，出边个天气咧都系OK 嘅，咁样出边嘅空气都唔错嘅。翻嚟睇翻嘅时间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1至2嘅低水平啊吓。咁啊，出边大致多云，天文台都话到早晚啊可能会有一两阵嘅微雨，咁啊，沿岸咧亦都系有雾。日间方面咧，天晴同埋都系炎热啊，咁啊日头嘅时间咧，哇热啲啦，点样热法啦，都会去到30度，哇有都有个几两个星期，好似冇见到个三字啦，系咪咧？咁啊，始终其实11月20日最高气温见到个三字都唔系一件好事嚟嘅，咁啊而家应该都系即系热极都系20几嘅啫，系咪？咁啊不过天文台咁预测啦吓，最高嘅气温啊大概去到30度左右啦。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继续有晨光第一线陪住你。直播室入边有白元浩，你好啊！ 晨光每日一格， 喺你嘅生命入边，到底乜嘢系太阳呢？哇，好哲学啊！其实唔系嘅，唔系真系唔系好哲学嘅。简单啲嚟问你一句，喺你嘅生命入边，在你每一日的工作入面，你梗有每一天会遇到一件好事，遇到一些快乐的事情，遇到一个贵人。那件事，那个贵人咪就是你的太阳咯。当你见到太阳的时候呢，可以好开心咁样迎接佢，同佢倾下偈啊，或者同呢一件事情享受下呢件事带俾你嘅，你觉得係幸运又好，带俾你嘅方便，带俾你嘅快乐，喂，全部呢都可以笑住咁样去迎接。我朝头早嘅时候第一样呢就係提大家先去呢等待自己嘅快乐，或者你可以制造啲机会等你嘅快乐，等你嘅太阳出嚟。做人呢每一日都有一啲嘅少少嘅盼望，你就可以拥有一年365日嘅一个大盼望。成日抱住一个灰嘅心情迎接每一日嘅话呢，即係成日都係中国人都有句说话啦，即係叫财神都俾你吓走啦，係咪？咁所以今日不妨你可以等待，或者你可以期待住，或者等待住一整有啲乜嘢快乐嘅事情啦，有啲乜嘢係你嘅贵人啦，有啲乜嘢值得你开心嘅快乐嘅甜蜜嘅，其实全部都系今日等紧你。你不妨由朝头早开始留意住身边嘅人同埋事，数一数，一件、两件、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九个、十个，然后你到夜晚咧，去到好似即系做茶楼生意咁卖数嘅时候，你就发觉，今日真系过得相当之唔错、哦，然后抱住一个快乐嘅心情，继续迎接明天啊！ 四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1%啊！一只啊，个个都识嘅，个个嚟自李克勤嘅红日。我系白元浩，我好中意周围去，除咗可以睇风景之外，最紧要系知道身边发生嘅每一件事。要知道身边发生每一件事，梗系黐住我哋神光 Coffee Time。 晨光 Coffee Time。 喺疫情底下嘅时间咧，口罩就成为咗市民外出必备嘅抗疫物品。系嘅，系嘅，系嘅。咁但系咧，始终都成日话啦，呢啲嘅从一个环保嘅角度出发咧，又系需要有啲嘅叫做考量嘅。系啲乜嘢咧？喺环团咧喺呢个嘅调查发现啦，咁啊近90%嘅市民咧，原来佢哋系会选择咧即弃嘅口罩。咁啊，推算啦，全港每一个星期咧就会弃置5400万个嘅口罩，即系持续如果9.5个月嘅疫情至今，已经消耗咗21个。哇！我听到都，21个，如果背脊都寒一寒嘅，我哋都已经用咗咁多个嘅口罩啊！由于大部分嘅口罩嘅原材料主要咧都系聚丙烯，咁啊最终流入去堆填区嗰度咧，咁啊有机会啊造成破坏嘅。咁但係都有调查入面呢就有 8% 嘅市民呢佢哋就会选择呢就可重用口罩嘅。我自己呢都会因应住唔同嘅情况呢去用唔同嘅口罩。例如如果要返工嘅时候啦，咁我哋嘅声线呢都要尽量保持得呢就係原声保持得明亮。如果戴咗嗰啲呢重用嘅口罩呢，我自己次次都发觉呢好似隔咗几层沙咁样。好似呢就係喺个录音室入面仲要俾间仲要俾啲海绵呢係咁隔住。搞到啲声呢都係蒙晒嘅。所以呢都会选择返呢就係一啲外科用嘅嗰啲口罩啊。有 56% 嘅受访者指每一个星期呢就会抌7-10个嘅口罩。7% 嘅弃置量更加咧就超过11个添，即系可能譬如天气热嘅，咁你嗰日换咗2个啊，或者唔小心整污糟咗嘅，咁又要再换。由于90% 嘅受访者表示啦，日常咧亦都系冇将口罩弃置于一啲叫做专用嘅垃圾桶，意味住大部分嘅弃置口罩咧就将会送到堆填区嗰度嘅。环团就话到啦，80%嘅受访者表示啦，选择即弃口罩嘅主要考量咧就系防护程度，觉得佢较高嘅，咁啊亦都系较为卫生啦，咁啊自己洗咧，咁有阵时都有一个问题，你永远唔会记得自己到底洗咗几多次，因为其实佢哋啲口罩好好嘅，即系买之前咧，佢哋都会喺嗰度写到明啊呢、這个可以洗30次，用1个月，這个咧可以用2个月，但系好容易咧就会忘记咗。咁你自己又冇乜信心到咧洗咗几多次，久而久之咧就对呢一个可重用嘅口罩都欠缺咗信心添。咁换言之，大家就比较上容易咧就系选择翻呢啲叫做即弃嘅口罩啊。咁亦都咧就系叫做话到啦，发现大部分啊具备高效能过滤能力防护不差于即弃口罩，其实咧都有好多嘅选择喺呢个市面上。咁亦都话到反映咗市民咧对于一啲叫做可重用口罩咧。存在误解喎，可能我都系其中一个有误解嘅市民啦。不过，若果疫情持续嘅话，大概70% 嘅受访者就话到啦，都会转用可重用口罩。咦，我又系嗰70% 嘅受访者，即系都可以嘅话咧，都会想转用呢个可重用口罩啊。市民咧可以就视乎翻咧唔同嘅场合。喺度選擇唔同嘅口罩嘅，例如風險較低、疫情緩和底下，社區購物啊，一般社交嘅場合咧，想翻工翻學啊，搭交通工具咧，都係屬於非高危嘅活動，可以用咧就係重用口罩應付大部分嘅情況。咁但係若果你話喂去醫院咯，老人護理中心等等高危嘅地區嘅話咧，就應該佩戴醫療用嘅即棄口罩啦。疫情發生咁大家都唔想嘅，成日戴口罩。你估个个又中意咩？咁但系喺呢个环保嘅平衡底下，我哋有啲咩方法又可以做得好啲咧？咁啊，不妨参考下专家嘅意见啦。 扑向你，只扑向了悬崖。我要抱你，要抱到你腐坏。若未领悟，铭心刻骨怎了解？爱这世界，那够爱你伟大。吻过了你，会使我更自大。愿望实现，地广天高都瓦解。凭着发肤之躯，爱火中烧，足够将破坏力燃烧。谁在煽风点火？我的高烧，钻石亦会被用掉。大热像赤道重叠，命运注定若未变。世界快将有浩劫，陨石最终碰撞破灭。大热越爱越狂热，妒忌像火焰强烈，血气注出光天。 四度嘅气温啊，唔算系大热嘅，不过听紧呢只歌，嗰个系张国荣《大热》。 我系梁明忠，一年365日，我最中意系今日，因为每一日都系我中意嘅一日。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起身啦，钟哥，起身啦！ 早晨咧，白月涛。 早晨啊，醒咗未啊，钟哥？ 哇，呢只歌拣得好啊，大热 系嘛？ 点解咧？ 点解？ 正正形容咗琴日我喺屋企嘅状况。 诶，何解啊？ 今日已经系11月20日啦。 冇错冇错。 咁我已经关掉屋企嘅冷气，差唔多过一个月松啲啦。 吓，O 唔 OK 先？ 琴晚我。O K O K， 但系琴晚我竟然忍唔住，我要开翻部冷气。 哦，咁我明白了， 因为唔知点解琴晚咁翳焗啊，热啦翳焗啦。我即系我平时呢个零月咧，我已经系关掉冷气，开风扇啦。 系啊， 仲要风扇校到最低嘅度数咁样，哇，都好舒服啦。 系， 但系琴晚我顶唔顺啊，我要开翻部冷气。 哦， 可能最近咧，呢一个礼拜咧，我都个睡眠质素超差。 哎呀， 咁系又瞓得唔好啦，又成日发噩梦啦，咁啊成日发埋啲唔知即系好即系同工作有关，但系我解决唔到问题嘅梦啦。好啦，冇紧要，冇紧要，谂住琴晚都瞓翻觉好噶啦。 嗯， 殊不知就系大热。 哎呀，真系阴功啦！不过呢排啲天气咧，特别系我记得由星期三开始咧，都发觉就算系夜晚，哦，点解都热热地嘅咧？咁样，喂，11月20日噶咯，而家 都唔系热热地啦。我琴晚大约9点冲啲，我已经要开着部冷气机。 嗯， 即系虽然咧，又系嗰句啦，啊，你越开得多冷气，你越制造温室效应，温室气体咁啊，又个唔好啦。跟住咁样，但系唔好意思，琴日我都真系顶唔到，即系开咗部冷气开到而家咁样， 系啊， 出门口啦，咁我未识咯咁样。 系咁啊，我自己就算即系夜晚啦，因为有小朋友咧都体温系特别热嘅，咁所以佢哋一熱多少少咧，佢哋就已經成晚呱呱嘈噶啦。咁但系咧，我都會用一個方法係咩咧？就係教時間制，即係就算開冷氣俾佢咧，我都會教到即係人最緊要就係瞓著嗰下啫嘛。瞓著咗之後咧，就好容易咧就會瞓到天光啦。跟住咧就可能大概4点左右咧，個冷氣就會自己熄咗嘅。咁小朋友都可以安然咧就瞓到7点几8点啊，都 OK。 咁就啱啦，我应该过去你屋企瞓一次啊， 应该要啦，几时过嚟啊？ 我要话俾你听，咩叫做时间制啊？ 哦， 因为咧，当如果你教4点钟熄啦，我4点15分就起身叫醒你开翻个冷气噶啦。 即係會好快見效啊！冇咁著數啊！你以為真係四點鐘熄冷氣就可以醒翻？真係好快又會醒翻啊！ 係，不過朝頭早而家嘅氣温係24度，但係都要提一提喎，即係鐘哥，你覺得熱咧係啱嘅，因為今日最高嘅氣温咧會上翻三字頭，最高氣温去到30度啊！係啊，最高嘅氣温30度。 哦，喂，咁我唔同你傾住啦，我入去攞翻件背心出嚟著。 係啊。扎扎林，跟住过去同胡世杰影张相咁又可以， 系啊，影张合照啊！ 好啦，转头再打俾你啊，钟哥，唔该晒。 我系崔洁彤，每朝我会为自己冲一杯咖啡，然后望住太阳出嚟，即刻就会有份温暖嘅感觉。晨光第一线， 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Happy Friday 啊，最紧要啦，系咪先？咁仲要睇埋咧，就星期六日嘅时候有啲咩地方去？嗱，今日就11月20号啦。咁啊，虽然咧，如果你系譬如住荃湾区嘅，咁我哋海滨公园咧就会喺12月份嘅时间咧全面开放。咁但系咧啊，虽然仲未全面开放，咁但系都可以去嗰度睇下风景嘅。啊，特别啊，当佢哋全面开放之后啦，咁啊，亦都咧就系多咗好多咧就系宠物嘅地方咧，可以俾大家咧就系游玩。我自己咧都系养宠物嘅家庭嚟嘅，咁所以咧好多时咧都会留意住，喺边度可以咧就系去带住狗仔一齐咧去嗰度玩下散步咁样。无奈好多嘅公园咧，即系虽然叫做公园啊，咁啊但系一去到嘅时候都会见到有个牌写住咧就系、是、不准狗只进入。哎哟，我都同只狗一齐呜呜两声先至得啦。所以咧都會轉戰其他嘅場地嘅，咁但係如果你今個星期五六日咧啊有時間，屋企有寵物嘅時候，不妨咧啊去一啲咧就係、是、寵物都去到嘅公園，俾佢咧就係、是、跑下、跳下、玩下。咁啊特別咧星期六日嘅天氣啦，咁啊亦都唔會話太差嘅。展望啊，明日雲量較多，風勢較大，咁啊都見唔到有雨水啊。就算帶埋狗狗出去玩咧，都應該咧係可以乾乾爽爽。只不过系怕太热咯，不过去到玩还玩，要玩得斯文啲，千祈唔好玩到用双截棍。去周杰伦，周杰伦都嗌一声，咔嚓！ 少点的烟，问你们隔壁吃过数罐，店里面的妈妈桑擦的有三短，叫群找武士老板烈铁沙沙耍呀加枪，印尼是空腹最擅长，后金铜到第五餐，他们是我习惯，从小就有路人，什么刀剑棍棍棒我都耍的有模有样，什么兵器最喜欢双截棍，柔中带刚，鲜肉去河南嵩山学少林跟武当，怎么该怎么该，呼吸吐纳心自在，怎么该怎么该，七尺南边手心开，怎么该怎么该，日行千里心下来，飞檐走壁莫奇怪，去去就来。向前一记左勾拳，右勾拳，一句惹毛我的人有危险。一再抽烟，一根我不抽的烟，一放好多年，他一直在身边。怎么该怎么该，我打开任督二脉。怎么该怎么该，东阳兵分的招牌。怎么该怎么该，一杯我一脚踢开。哈，不是用双截棍，呵呵哈嘿，不是用双截棍，呵呵哈嘿，新武士有些去。从小就耳濡目染，什么刀枪棍棒我都耍得有模有样。兄弟最喜欢双截棍，龙爪带钢，想要去河南嵩山学上用。 昨天本身新闻简报之前找来他是周杰伦的双截棍，我们转头听完新闻回来再见。 我是林慧，无论夜晚几点收工，我都会准时起身迎接每一个开心的晨光。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私人律师朱利亚尼表示，竞选团队决定撤回对密歇根州具有争议的投票结果的诉讼。朱利亚尼强调，应该点算每名选民的选票，不应该计算不合法选票。他表示，经调查之后，发现多个州份都出现重复和 同一违规情况。他认为是有计划地进行，当中主要是由民主党控制的大城市，形容这些都是著名的贪污城市，当中费城和底特律违规行为非常多。另外，威斯康星州选举委员会宣布重新点算当地两个县的选票，12月1号前完成。世卫组织欧洲区主任克鲁格形容，欧洲的新型肺炎疫情已经见到隧道尽头的光线，但相信仍然有半年的艰难时刻。他说，欧洲的疫情出现轻微放缓迹象，上星期新增180万宗确诊，低于前一星期的200万宗。相信只要民众遵守抗疫措施，例如有九成半人戴口罩，就不用封城。相反，现时只有六成或以下的民众戴口罩，疫情会严重，需要封城抗疫。意大利单日新增36000多宗确诊，653人死亡，累计47870人死亡，是欧洲死亡人数第二多的国家。法国单日新增429人死亡，21000多人确诊，新增确诊个案比前一日的28000多宗稍为回落。卫生部长表示，法国将会战胜疫情，但仍然需要一段时间。他又说，民众在第二度的全国封锁措施下，精神状态正是变差。中文大学的学士学位毕业礼改在网上举行，有毕业生发起在校内游行表达诉求，他们由大学站步行至本部，沿途叫口号和展示横额，有保安人员在场拍摄和作出广播警告，期间发生口角和理论。有毕业生认为校方取消实体毕业礼有政治考虑。中大发表声明，指部分人士展示港独横额和旗帜，并高叫港独口号，予以强烈谴责，以及已经报警处理。警方表示，就有人在中大校园内聚集，期间展示港独横额和旗帜，叫喊港独口号，涉嫌干犯香港国安法。更加有部分人沿途以喷漆作刑事毁坏。对于有人在大学校园内公然违反香港国安法和进行刑事毁坏，警方高度重视，并予以严厉谴责。警务处国安处已经接手处理并展开调查。12名港人被扣留在内地近三个月。12港人关注组在社交网站表示，其中7名家属早前收到亲人的亲笔信，但信中有可疑之处，令家属对他们的处境感到忧虑。关注组表示，一直无法和12名港人有任何直接沟通，因此对信件内容存疑。又指信件中对看守所的描述和中国律师所反映的情况有很大分别。他们重申，希望有关当局允许家属委托的律师会见当事人，让家属和当事人直接对话，并告知官派律师姓名和联络方法，以及提供委托文书。天气方面，今日预测早晚大致多云，同有一两阵微雨，沿岸有雾，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0度，吹微风，晚上转吹和缓东风。展望听日云量较多，风势较大，下周初至中期天色好转，早晚稍凉。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寨家病毒可以经蚊蚀叮咬或性接触传染，受感染的婴儿可能会患上小头症，影响发育和智力，终身需要照顾。病毒亦会引致神经系统并发症，导致瘫痪、呼吸困难，严重的甚至会死亡。大家必须做足预防措施，避免感染寨家病毒。详情请浏览卫生防护中心网页。 凭着《鬼灭之刃》动画主题曲将人气推到顶峰，日本女歌手 Lisa 寻找 Lisa 最强音乐作品。 大家好，我是 Lisa。 星期日下周四至五，天空海阔发言号 Lisa 歌曲音乐集。 今週の日曜日、リサスペシャルで会いましょう。今日もいい日だ。バイチ ー。愉快感覺弥漫清晨，發出資訊盡我本分，與你多麼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出面2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0%嘅，咁啊，继续啦，开心机嘅你听紧啊，当然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啦。咁啊，晨光第一线咧，7点之前咧都有两个频道咧就联播嘅，咁啊，7点之后咧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啊吓。咁我啊点咧，由6点啊，即系去到10点嘅时间咧，白权路都会喺晨光第一线入边咧陪住你哋。早晨咧， 晨光百科。 我之前咧，几日之前嘅啫，睇新闻报道嘅时候咧，有一个系咁样讲噶，嗱，话到咧近日啊，有人疑似咧，虽然都有24度啦吓，咁但系话到疑似入冬之前咧就野采啊，即系咩咧？即系上山嗰度咧，就好似捉啲生物啊，打猎咁样。咁啊，有 Facebook 嗰度咧，更加话到，喂，形容咧系打猎打上瘾啊，根据翻啊。香港兩棲爬蟲協會的轉述就話到了，竟然間有人就係上山去捉一啲叫做大壁虎。大壁虎在香港就屬於罕有的生物嚟噶，已經啊納咗入去瀕臨絕種野生動植物國際貿易公約附錄二的貿易規管範圍。有啲指出啦，大壁虎咧，如果被濫捕，容易咧就係導致咧佢哋嘅族群啊數量下降啊，嚴重影響啊本港嘅生態平衡，表示強烈嘅譴責。咁大壁虎咧，我自己上山嘅時候咧，真係真心講一句，我都行山嘅，但係啊，我又冇乜點見過壁虎喎，可能咧即係始終我啊冇留意啦，成日咧都係諗住誒睇下有冇見到一啲咧好大隻嘅譬如牛啊，牛啊見啦，野豬啊見過啦，羊啊又見過啦，蛇啊呢啲咧都見過嘅，甚至乎有啲譬如野豬見我頭先講噶啦，箭豬都有見過嘅、哦，香港嘅生物咧，其實都幾多可以喺郊野公園嗰度見過嘅。唯獨是咧，就是、香港嗰只鹿啊，好似咧就叫做赤頸，咁啊，暫時咧就無緣見到啊。不過咧，佢哋都好細膽嘅，我又唔會特登上山揾佢哋。相信佢哋離遠聽到我嚟緊嘅時候，走咗了，拜拜。好，咁但系讲翻呢一个咧，大壁虎，野生大壁虎，咁啊睇佢嘅样貌嘅时间啦，咁啊个颜色咧都似系树木嘅颜色嘅，咁啊大概咧就有手掌咁长啦。遇到危险嘅时间咧，就会脱去咗佢嘅尾巴，有啲大起上嚟更加咧就有两只手掌，甚至乎三只手掌咧就咁长嘅。咁啊捉咗翻去咧就做乜嘢咧？咁啊不得而知啦。咁但系咧，我自己就认为野生动物咧，都系留翻喺野生嘅环境好。我哋观赏，甚至乎拎部相机上嘅咔嚓影一张相咧，都系冇问题嘅。离远观察佢，咁啊叫做了解佢，仲系好事嚟添啦。但系要接触佢，甚至乎带走佢咧，肯定系错噶。 大部分的壁虎在香港其实都是属于罕见的物种，在食物链上层会进食就是老鼠以及就其他的昆虫，如果数量减少的话将会破坏本港的生态平衡的。过往也有不少人会在就深夜更加就会去到郊野公园就捕捉两栖以及爬虫类生物。亦都叫做有啲嘅团体啦，希望政府就加强郊野公园嘅夜间巡逻，更加咧就希望可以即系加强翻野生动物保护条例。大壁虎咧，我自己咧就无缘见，咁啊，但系就算见到咧，都肯定只会咧就系观赏啊，甚至乎咧就系了解下佢，上网睇下对佢一啲嘅认知。例如佢食啲乜嘢咧？食啲乜嘢小动物啊？食啲乜嘢小昆虫？咁认识咗佢咯，咁咪好咯，何必又要再捉住佢咧？下次如果我喺山上边见到佢嘅话，我会帮佢打 spotlight。讲笑讲笑，灯都唔好开多盏，影响佢哋。隆重登场。除了遭遇之外，有陣時有啲野生界嘅動植物出場嘅時候，我都有一種隆重出場、隆重登場嘅感覺。哇！新嘅品種，我未見過嘅啫，影相影相影相。 留心坐穩，戰機要開，拍攝会在数十秒内，电话要关，但米高峰要开，甜蜜过分按耐，射灯已开，喇叭已开，各就各位，你在我在，全呼机要关，但你的心要开，请看着这大舞台，别心急，我声带已经一早唱开，这首歌快唱。轰炸踏来，你就让那狂音记脑海，去将全场也疯开。表演我直到你另眼相看，让亿眼能量在台上释放，攻克这天堂，炸露锋芒，让我今晚做女王。几百万条歌人流畅舞，记下一段段风光，不管以后谁清白天王，难及我今晚胜世状。飞已开，再不会改，炸药已在百步以内，墙壁炸开，地壳天花炸开，将宇宙变做舞台。心急，我声带已经一早唱开，这首歌快唱，是轰炸砸来，你就让那狂音记脑海，去将全城也。 再望望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的微雨，沿岸是有雾，日间大致天晴，同埋都是炎热，最高的气温会去到30度。隆重登场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2， 有音乐有快乐。 晨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早晨啊，钟哥。 但系听唔听到？而家呢度鸟语花香。 哎，我头先真系听到啊。 啊，雀仔叫啊。 系啊，系啊，系啊。 虽然系鸟语花香，但系我心情又带点而唏嘘啊。 哎呀，点解啊？ 咁因为当然咧，同琴日我睇到嘅，即系有一单好细好细网上边嘅新闻有关嘅。咁、话说咧，咁琴日又重新再发生一次啦。点解话重新咧？因为之前都见过好多次。就是在垃圾房那裡呢，就發現了很多原封不動未開未砌的模型。 哎呀， 還要是就是高大模型呢。啊、那當然呢，就是見到、有幾盒原封不動未開 的模型擺在垃圾房，那自然就會有人去執啦。 是啊是啊是啊。 然後呢，就啲人就會拍了照片，然後擺上網啦。啊、那當然呢，第一個大家推敲的就是說，啊，一定是個男朋友跟個女朋友鬧交。 哦， 然之后咧，女朋友咧就报复性地将 男朋友心爱嘅模型抌咗，咁都系咁样啦。嗱，当然我哋净系见到呢啲模型嘅相咧，我哋不能够推断个背景系乜嘢啊。 嗯， 但系咧，你有冇留意呢一类型嘅新闻咧？间唔中会出现嘅， 有啊，有啊， 玩具被抌喺垃圾房啊，跟住啲人咧就可能去执啦，唔系可能多数去执啦，咁然后咧就会写就话，一定系个女朋友抌咗个男朋友啲挚爱啦咁样，永远都系嗰句，真系男人爱高大，女人唔明白嘅，有调翻转头，女人爱首饰，男人唔多识啊嘛， 系啊， 咁系咪永远都冇办法攞到个共识咧？嗱，你作为一个结咗婚嘅人，你有冇遇到呢啲咁样嘅难题噶？ 我自己承认呢，因为甚至乎屋企即係又多咗新成员嘅时候呢，都要喺度諗到底有啲乜嘢嘅计仔可以令到屋企嘅空间更加大。即係我承认我係有割爱，甚至乎连埋嗰啲譬如游戏机啊模型呢，我有啲真係要拎走咗㗎。 但你都有买㗎喎。我 係啊，我都有买㗎。咁呢而家即係挤模型嘅位呢係一到密质质嘅。咁同埋呢真係储唔到个盒。因为个盒呢其实我哋都明白啦，即係砌模型嘅人。咁你个盒呢都系灵魂嘅一部分嚟㗎嘛，系咪先。咁但係有阵时个盒呢真系冇位置挤。例如屋企有几十个模型，咁你仲要攞几十个模型个盒一起搵位置挤呢，哇，你要留返啲位俾人挤首饰㗎啦。 但我唔得㗎，因为你知我系盒控啊，即系咩叫盒控呢，好镜石个盒，仲要系即系四只角直不甩嗰啲咁样。 係啊，我明白啊。 贴埋㗎嘛。 你会唔会盒中盒咁挤啊？ 哦，咁又未至於嗱，除非佢本身已經有一個盒中盒， 哦， 我就會 keep 埋嗰個飛盒啦，我哋俗稱叫做嗰個運輸盒啊嘛。如果佢冇嘅話咧，咁我就未至於去到咁仔細啦，即係有包膠紙啊，或者有紙箱，我就唔會啦。 哦，不過咧有陣時真係鍾哥講得啱啊，男人中意嘅嘢咧，同女人中意嘅嘢咧，係真係好難揾到一個共識。嗱，淨係講咩啊？淨係講話大家中意嘅興趣，唔好話呢啲首飾咩啦，淨係講係興趣，有幾多真係可以每一樣嘢同你身邊嘅枕邊人或者知己落红颜嗰只嘅知己一齐去玩啊，好难噶。 嗱，所以好似你哋生小朋友咧，小朋友另一个功效功用嘅应该话 系啊系啊， 用添啊， 我明啊， 就系咧借个小朋友咧同佢去玩具部，跟住咧就买自己想买嘅玩具，然之后就同老婆讲啦，唔系我想买噶，阿仔想要啫嘛。咁跟住你就做咗一个慈父，但系翻到咧阿仔当阿仔想玩嘅时候咧，你就话 唔俾 你玩咩啫，阿爸噶。 喂，呢一招呢我有招更加厉害啊，钟哥。 系点啊？ 就系呢，除咗系摆个仔出嚟之外呢，甚至乎即系讲得好听啲，就是、教埋个仔点样去欣赏呢一件嘅玩具，等佢都鍾意，咁佢咪可以继续延伸落去十年、二十年，继续玩呢一系列嘅玩具咯。 辛苦你啊！ 系啊，我会继续努力嘅呢方面，希望越做越好啊！好啦，转头翻嚟再倾过。 我是阿欧，每日留意股市，留意交通，留意新闻，最紧要留意身边人。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好啦，嚟到我哋朝头早职场 KOL， 咁有我哋嘅花艺师安安喺度，早晨啊，安安。 喂，早晨啊，各位听众，早晨。 系啊，今日朝头早咧，咦，喂。呢度金黄色嘅一片，同你嘅头发颜色都系一样。 梗系啦，大家呢排咧呢几个礼拜咧，包括我啊，都有去行山啊。因为而家大家去睇咧，就系芒草嘅季节，真系人山人海。我星期六日咧去，即系我每逢 weekend 呢轮凉翻啲啦，咁行山系最好嘅时间。咁同埋咧，朋友真系好中意睇芒草，我见大家都系不停咁去影。 咁但系芒草可以种嘅咩？ 我芒草唔可以种。可以，当然佢山头到自己生出嚟就代表佢可以种啦，但其实属于是野草嘅一种嚟嘅，唔需要特别种咧，佢自己都会生嘅。不过我哋咧成日都系哇，净系觉得佢好靓一大片去影相，其实佢有另外一啲作用，或者我哋细心咁样去倾下佢，可能大家会有不一样嘅感觉嘅。其实芒草唔一定要去山头，将你霸住，我见大家个个都哎要唔该借俾我影咁样。其实芒草咧系佢都有佢嘅价值嘅，唔系净系俾你影嗰两张相。佢生于非洲嘅， 芒草生于非洲嘅咩？唔系啊嘛， 原生系非洲同埋亚热带嘅地区嘅。咁后屘咧佢慢慢将佢嗰个其中嘅，因为其实芒草咧分好多种，我系净系芒草，其实净系芒草我就。 就咁讲啦，就种类咧，简单啲讲系有六种嘅种类嘅，咁、 哦、 分别为五节芒啦、 啊、 黄金芒啦、 啊、 巨芒啦，一个咧就系个应该系个滴字。 吓、 啊，即系草花头嗰个滴，跟住中国芒，另外就高山芒、嗯，而大家系香港、日本同埋韩国成日去打卡要影相嘅就系属于中国芒。 哦，哇，原来芒草都有咁多唔同品种噶。 系啦，有唔同颜色，有白色啊，米黄色。我哋香港最常见见到嘅就会属于系米黄白色，有啲白色嘅绒毛，但系系主要系米黄色，嗰种系叫中国芒嚟嘅。喺唔同嘅地方咧，就有唔同嘅芒草。但系中日韩咧，我哋大部分咧都系见到嘅都系中国芒。咁、嗯、香港我哋见到嘅就系你成日行嘅大东山啦、大屿山又有啦、马鞍山啦、飞鹅山啦，都有好多嘅中国芒嘅。 啊，咁啊喺网上边我都见到有人睇完呢个芒草之后话拎翻屋企啦。咁啊呢个当然我哋绝对咧系不容许嘅事嚟嘅。咁啊破坏大自然系唔啱啊嘛，系咪？ 是的，我都见到，但是呢而家少咗了，可能我哋因为讲得多呢，有啲喺地下执返去囉，即係执啲囉，但係嗰啲芒呢就真係绝对系唔建议，因为大家都要欣赏佢，同埋其实佢有佢一定嘅作用嘅。 咁总之喺大自然嘅留返去大自然咁就最好㗎啦。咁但係芒草啦，咁同我哋嘅花园可以点样互相衬托得佢去靓啲嘅呢？ 有啊，嗱，其实咧，喺呢、這个好多铺贴咧，如果大家留意到咧，其实铺贴同埋家居咧，尤其喺台湾咧，我见到好多嘅铺头咧，都系有将啲芒草咧，系将佢一大束一大束咁样咧摆个花樽地下，甚至乎摆到咧好似系一个婚宴咁样，即系将佢倒吊喺天度啊，咁样都会好靓、哦。我俾啲相你睇嘅，咁另外咧，其实佢除咗俾我哋影相嘅价值之外咧，留啊好似好靓咁之外咧，其实佢咧个即系生物质嘅产量好高，点讲咧？其实佢本身咧系矿物质含量好低嘅芒草，咁咧佢咧就好容易燃烧嘅。呢、這个大家要留意，其实佢好容易燃烧，比普通草特别容易自燃啦、哦，即系自己燃烧， 即自己烧着咗啦。即所以喺山头上面咧就更加要小心啦。 系啦，但系咧，如果佢烧咗嘅时候，有啲人咪会烧咗之后会产生啲二氧化碳嘅、 嗯， 但系佢咧就冇呢个有害物质释放喎。如果烧嘅时候，咁、 嗯、 所以其仲可以咧，即系有利于温室效应啦，亦都系保持水土嘅。其实芒草系一个好好嘅一种植物嚟嘅。咁、 嗯、 其实你见到佢嗱，如果燃烧，佢容易燃烧，燃烧完又唔会产生呢个二氧化碳，咁代表啲咩？代表就系话佢会将会系能源。是產生能源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哦、 其實現在是啦，現在很多人都在研究的，其實將燒的芒草呢是可以，即係譬如人哋講緊嘅太陽能啊，咁呢個都係發能源嘅其中一樣嘢。 咁犀利啊！真係估唔到啊！得，我真係好好奇啦。嗱，芒草我知道咧，香港好多山頭咧都會有嘅，可以影到好靚嘅。但係譬如花墟有冇得買芒草嘅咧？ 其实我见到有啊，咁其实我唔知道来源系点嚟啦，因为芒草其实干花嘅一种嚟嘅，其实咧我以前咧都有买嘅花去、 啊， 可以摆喺嗰个屋企咧，其实都可以摆一段时间嘅，但系有。 嗯 我都用少少水養住佢、 嗯、 但係咧佢嗰啲粒粒咧，你見到佢係一粒嘅蛹嘅細小粒粒，即係好似雞毛所知之羽毛咁樣，佢、 啊、 係會掉落地下嘅。咁、啊、其實你可以擺花墟有得賣嘅，咁佢未必係真係大家講嘅好大，即係好似唔係 exactly 係好似山頭嗰啲咁，可能會靚咗啲嘅。咁、 哦、 可能係佢唔係香港摘嘅，佢外可能係外地運嚟嘅。 即其他品種嘅芒草啦。 系啦，就特别靓嘅，你会见到佢啡啲嘅，好似有少少系动物嘅毛啊咁样，系有得卖嘅，绝对有噶。 哦，咁、大家可以参照一下啦，咁自己嘅办公室啊，我住嘅地方啊，可以点缀翻少少啊，有呢个芒草嘅味道，咁、 啊、 令到自己个感觉更加亲身大自然。咁啊，星期五就可以 秋意浓浓啊， 顺便 好靓啊， 系啊，顺便减下压啊嘛，系咪？望下啲植物都系好事嚟嘅。好啦，今日唔该晒安安啦，唔该晒你。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K Radio 2，有音乐，有快乐。 晨光 Coffee Time。 啊，唔知道你星期二啊？五六日会不会真的去找一下芒草呢？花墟有的话都不妨可以去望一望啊，咁啊佢哋都有啲叫做已经帮你处理好㗎啦，咁啊都係靓靓仔仔咁可以拎返屋企呢就挤下点缀下。 好啦，天气方面，早晚大致多云，以及有一两阵嘅骤雨，咁啊沿岸有雾，日间大致天晴，以及就炎热，最高嘅气温大概30度，吹微风，晚上转吹和缓嘅东风，咁啊展望明日云量较多，风势亦都系较大，咁啊下周初至到中期天色好转，早晚稍凉，而家2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0%。教小朋友咧，就一定要教埋佢啊，懂得孝顺。咁自己咧都做得几多得几多啦，系咪？咁喺社会上面咧，都有好多咧就关于长者啊，我哋应该点样去到关爱佢哋嘅方法嘅。咁我哋而家要知道个问题，先知道我哋点样帮佢解决啦。可能有好多嘅长者咧，佢哋因为身体机能衰退，又或者咧系吞嘢吞烟有困难啊，只能够咧进食一啲将食物咧就搅碎。而变成一啲叫做括住啦，写住糊仔餐咁样噶。有长者因而咧就觉得，唉，食嚟食去真系好闷啊！呢啲都冇乜心机食啊，导致咧就营养不良，甚至乎咧就要喺医院嗰度咧就插鼻啊，插喉啦，去到咧就系喂食咁样。咁有啲嘅叫做机构啦，咁佢哋就觉得，哎呀，唔忍心啊！唔忍心咧，成日都系将啲食物咧咁啊，搞到好似流质食物，食欲大减。于是乎咧，佢哋更加用咗一啲新嘅方法，咁啊，希望咧就可以用一啲新嘅技术啦，咁啊令到我哋嘅食物啊变得更加软熟。长者咧就望起上嚟嘅时间咧，更加咧就系、咦唔错，唔系净系咧系糊仔嚟嘅，比起纯粹系搅碎嘅食物啦，味道咧咁啊。當然咧，會係其實同正常嘅食物差唔多啦。賣相甚至乎咧，就係因為佢沒有經過攪碎啊，可以保持住呢一個原貌同埋呢一個嘅營養。咁但係就較一般嘅食物更加容易咧，就吞咗落去。其實我哋有陣時煮餸都係噶，唔需要靠啲特別嘅高科技，可能咧煮淋少少啊，咁佢哋就已經覺得，真係唔錯喎。所以咧，如果你話屋企有長者嘅時候咧，咁啊煮餸嘅時候，不妨咧譬如啲大人要食咗先嘅，咁要食啲硬啲嘅，咁咧就可以拎咗出嚟先。跟住咧，長者嗰啲咧，或者小朋友嗰啲咧，就再煮多陣，等佢哋咧就再淋身少少，然後先至咧就一齊上碟，咁大家咧都食到自己喜愛嗰個嘅硬度，又吸收到營養，咁樣嘅話咧，就大家都開心啦。有阵时咧，要做一啲好嘅事情咧，唔需要特别借助科技，唔需要特别点样做嘅，唔需要揾人帮手，自己谂多一步，咁就已经做得到噶啦。谂唔到啊？哦，试下发梦啊！发梦可能帮你解决到好多问题噶。 望着他双眼，想做别人，人留下了，留不低那片伤。望着晚灯，却想念白云。这样太闷，而那次那夜那样迷人。喧哗的笑话，通通没法懂。迷迷糊糊在人堆当中，仿佛身处太空。空虚的器官，仿佛在破蛹。这是我，但非我。 Done. 一首歌曲嚟自王菲《梦游》啊，好啦，听完新闻翻嚟之后，晨光第一线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陪住你。 每朝六点到十点，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元浩，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细微弱，本港今早沿岸有雾，横澜岛嘅能见度曾经下降至200米以下。本港今日预测早晚大致多云，同有一两阵微雨，沿岸有雾，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0度，吹微风，晚上转吹和缓东风。展望听日云量较多，风势较大，下周初至中期天色好转，早晚稍凉。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想喺 CIBS 开咪，上网填表申请就得啦。 我系桂花田啊 ，call 我帮你填啦。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33、34季节目现正接受申请。 我系陈淑兰，一啲都唔难。 想了解多啲或者预约专人讲解帮你填表，申请咨询服务会去到12月15号。 上网填写申请表格有困难，即刻打23312334，有专人帮你填噶。 发声就是发光， 开咪讲你想讲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下载记低行程，用 App 扫一扫参与计划场所嘅 QR code， 走个阵揿离开个掣就得，资料只会储存喺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唔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今个星期子龙邀请到佢上嚟同我哋一起分享啊！ 大家好，我是麦天杰。事源是2016年患病啦，咁其实就 cancer。咁我喺病床里边就其实一路谂去思考点样去安排计划自己之后嘅人生咧，开始翻画漫画。 想听更多嘅话，留意星期六下昼4至6，寻常是认真做时段内 由子龙主理嘅慢动作。 留意埋星期六晚港台电视31《我们的漫画家》啦。早晨啊，7:06嘅时间啦，咁啊，而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有一啲嘅射击练习通告咧，先同听众一齐睇睇噶。今日由上午嘅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而家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而家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都是今日由上午嘅8点至到晚上9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而家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而家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道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晨光交通天文台。 晨光交通天文台，梗系问一下 Didi 啦。 早晨，小伯。 你好啊，点啊？出边嘅交通情况如何啊？ 好啊，咁啊，提一提大家啦。较早前噶啦吓，屯门嘅杯道路有路陷啦。杯道路去青山公路方向，近住 V City 对出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巴士路线506 K58 都要改道行驶噶。咁另外咧都系早前噶，太子道西有路陷咯，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窝打路道封咗慢线噶。咁而家隧道方面咧，就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咧就挤塞，龙尾去到将军澳运动场。咁狮隧出九龙排到去世界花园啦。咁而路面方面咧，清水湾道出九龙方向近住碧翠路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嘅，系咁多啦。 系、都唔系好多啫，都几好啊吓。咁、交通都尚算畅顺啊。咁啊，头先 Didi 一开头嘅时候 咧就已經講咗咧，就係話呢個屯門杯道路嗰個位置啦。喂、屯門咧去呢個機場原本嘅時間咧，喺稍後啦，咁啊當呢一個新嘅隧道通咗之後咧。啊，將會大大縮減，去到呢即係20分鐘就去到咯喎。 係啊，好開心啊，唔使兜個大圈，亦都唔需要經屯門公路。你知啦，次次屯門公路咧，點解塞車呢？好多時咧，啲人咧就係靠慢線啊，要去汀九橋啊嘛。上汀九橋跟住去機場，咁而家慳咗啲段路咧，屯門公路交通又會好好多啦。同埋屯門公路就唔需要再咁塞車啦。 如果咁樣嘅話咧，即係有啲位叫做左線去右線，右線即係反線去翻左線嗰啲嘅交叉位咧。似乎嗰個流量都應該會減少，令到大家順暢咗咯喎。 係啊，你知啦，永遠塞車咧都係啲樽頸位啊，好似你嗰日咪講嘅大埔公路嗰個新城市、 新城市廣場對出嗰度。 係咯，渡船街嗰個進發花園又係成日都塞嘅。 啊，呢啲位咧，真係有冇辦法提供一下啲意見，令到有關當局啊諗諗佢。 擴建路面咯、 啊，擴建路面係一件事嚟嘅、但係擴建路面之前咧，大家就要忍受更加辛苦啦，因為佢可能佢原本擴建嚟，佢想做到四條行車線嘅，咁佢而家三條行車線想要四條嘅。咁佢中間喺呢個擴建路面嘅過程，一定要封一條，咁啊變咗兩條行車線。 咁所以做人咪先苦後甜咯。 啊，就係、是、等你呢句嘛，啱嘅啱嘅，做人先苦後甜啊。好，唔該曬 Didi。咁啊，天氣方面要問阿歐出邊嘅情況點啦？歐早晨。 早晨啊，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早晨早晨啊、喂，小白，讲天气之前真係忍唔住搭一搭嘴。 点啊点啊点啊。 关于你头先讲呢话道路扩阔工程。 去啊去啊去啊。 西贡嗰度扩阔咗应该有10年啦。我每一年入去唔同嘅时候都系扩阔緊，都系塞车，都系扩阔緊，连续10年啦。我估第时可能等小弟啲头发全部白晒，希望都有机会真係扩阔得到西贡嗰一条路。 放心啦，一定等到啊！即係等阿小 O 出世之后呢，佢去西贡嗰度畅通无阻啊！同埋呢，而家我又见到由马鞍山个方向入西贡呢，其实都系好大规模嘅扩建工程啊！咁喺嗰一扎即係西沙公路嗰度呢，咁希望呢个工程可以快啲完成，咁令到呢个路面可以更加畅通啦啊！ 系但愿如此啦，做人要有希望。 梗系啦， 今日啊！心情要好啊，虽然天气唔多好啊，咁啊望向天空嗰度咧就阴天嘅今日，咁啊亦都冇乜风，有啲偶雨 feel 嗱，暂时真系感觉到又有少少潮湿咁样，咁啊感觉就不太 good 嘅，咁啊对比星期一二，哇天朗气清又有微风，清风送爽咁样咧，喂今日嘅天气就冇想象中咁好啦，但系你话喂好冻咩？要着件风褛咧，哇今日又未至于， 肯定唔使啊。 是啊，因为我估一阵长晒天气或者温度呢要交俾小白、 你知唔知啊？欧而家其实而家都25度啊。 哇，好夸张啊，夸张。 是啊。 我一知讲得两讲有少少热啦。 嗱， 能见度呢相对都系差好多嘅。咁啊香港岛嗰边啦，完全乜都睇唔到㗎啦。係啦、香港岛啊睇唔到，喺九龙望过去睇唔到啦。咁狮子山半隻狮子身呢都俾啲叫做云雾笼罩住啦，咁样意思就系今日都应该系阴天噶啦。啊，唔知一阵晏昼会唔会好啲啦？因为常常都系咁嘅，朝头早天气唔好咧，中午嘅时候咧，可能突然间哇，嗰个晴天咧，一片片云彩咧又出嚟噶啦。咁啊，都系去翻咧一开始电话讲嗰句啦，做人要有希望。 系啊系啊系啊，喂 ，Friday 啊， 阿欧啊，但前两日咧，你话到喺我哋广播道呢度一行出去咧，都鸟语花香啊，有啲雀仔，有蝴蝶啊咁。今日有冇见到蝴蝶啊？同埋啲行人有冇周围跑步啊？热咗嘛，系咪？ 系啦，乜都冇嘅，有冇行人跑？ 乜都冇， 有冇蝴蝶？有冇雀仔？可以话定得好紧要啊！ 哎呀， 所以先系啊，可能因为天气都有少少影系嘛，焗焗地啊，今日真系确系咁啊。详细天气咧，交俾小白讲一讲佢啦。 好，唔该晒欧。咁啊，详尽嘅天气方面啊，早晚大致多云，以及有一两阵嘅骤雨噶。嗱，沿岸系有雾嘅。日间大致天晴，同埋咧，哇！天文台喺11月20日都用咗呢两个字，炎热啊！最高嘅气温啊，大概会到30度，吹微风。咁啊，晚上转吹和缓嘅东风。展望啊，明日云量较多，风势亦都较大。咁啊，下周初至到中期嘅时候咧，天色系好转，早晚咧会系稍凉嘅。而家2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9%，空气质素方面啊，算系几好。咁啊，1至2都系属于低水平嚟嘅。 我是白元浩，我好喜欢周围去，除了可以看风景之外，最重要是知道身边发生的每一件事。 晨光大学。 今日的嘉宾有爱护动物协会教育部 Vivian。 早晨啊 ，Vivian。 早晨 ，Barbie。早晨，各位听众。 坊间都有人曾经会试过唔见咗自己嘅爱猫、爱犬或者其他动物啦。其实如果万一遇到呢啲情况咧，应该点样做呢？ 首先呢，如果真係唔好彩啦，自己即係失咗隻貓或者狗呢，咁第一樣嘢要保持鎮定先。咁第二樣嘢呢，就即刻呢去報案先啦，可以先行呢報警話你走失咗隻貓或者狗嘅資料啦。 係。 跟住呢，第二呢就報漁護署，又通知漁護署呢你係走失隻貓或狗嘅資料。另外呢就返屋企上網啦，然後呢將你走失嘅貓或者狗嘅資料呢上載我哋愛護動物協會嘅 Lost and Found。 喔、哦。係 啦。 有呢一欄嘅原來。 有呢一欄嘅。跟住上載咗啲資料，以至到呢其他公眾人士上去睇嘅時候，或者都會留意到附近嘅街坊都可以知道啦。 係。 咁再可以再打埋我哋嘅電話，即係打埋我哋有個 receiving， 即係接收動物個電話。然后咧查询下咧，究竟有冇最近或者今一日有冇动物咧嚟到我哋协会咁样样，睇一下系咪。咁好啦，咁当然啦，做晒呢啲样之后咧，都好紧要一样嘅。就首先咧，你都要將你如果屋企有嗰隻動物嘅相片啦，就加埋佢啲詳細資料，連埋你嘅電話咧，就可能做一張嘅海報仔啦，貼喺你即係附近嘅鄰舍 當眼處。呢、這個我諗大家會比較常見同埋接觸到， 係、啊、 即係嗰啲街招話尋貓、尋犬啊、尋雀啊咁樣。 係啦、啊，咁因為始終咧，佢係走失嘅時候，可能喺個鄰居嗰個環境啦，咁你啲鄰舍見到都會可能留意到，然後咧就可以幫到手啦。咁當然仲要擺埋喺啲網上嘅即係媒介 平台啦， 平台即係都會引起好多人嘅關注，同埋好多好心人都愛動物嘅人士都會幫手嘅。 係，其實咧每一年咧唔見呢啲動物嘅個案多唔多㗎？ 我哋就冇數字。但是呢我自己個人呢成日都收到我啲朋友問我點算好嘅咁、都分享到一個個案啦，其實都幾搞笑或者幾得意嘅。即係好多時我有一個朋友啦，我要爆我朋友出嚟啦，咁佢係住村屋嘅，咁佢有養貓養狗，咁就事發當日呢佢就打WhatsApp 我啦，話慘啦，我唔見咗隻貓啊。咁當然第一時間我就話哎呀你唔係冇安窗網啊，即係咁怪啊。 通常會覺得係啲人為嘅動作嘅，有啲疏漏啦， 咁係啦係啦，梗係你啦。咁點知佢好委屈咁講，唔關我事㗎，我刪曬所有嘢㗎，不過係我隻狗開門俾佢出去㗎咁樣。 即係唔知幫佢定點 啦。係啦，唔知係好朋友定係有心整蠱 佢走。 咁呢隻貓貓就好鍾意出街嘅。咁就今次出咗去之後就唔見咗啦。咁就佢就即係打電話俾我啦，即係 WhatsApp 我就問，即係做返曬剛才我提你即係話要報曬所有嘢資料啦。咁最後過咗都過咗幾耐㗎，過咗成個幾月㗎，即係好擔心啦佢都唔 識。走咗咁耐。 係呀、啊、原來呢佢發現呢佢就住去咗一間農場，佢屋即係佢個村屋附近一個農場，即係好食好住或者個環境好好啦。咁就個農場嘅主人呢有一日即係見到行過嘅時間見到佢哋即係貼咗街招啦，咁就打電話俾我個朋友，最後呢就接返隻貓返屋企。 呢、這個真係好好彩嘅大團圓結局。 係呀、啊、咁因此呢我就提佢啦，話既然你係住村啦，即係村屋啦，隻貓又會常常呢會自己自行呢出去玩嘅話呢，不如呢就加返個 tag， 即係喺個頸度咧加咗個即係頸帶啦，然後個 tag 咧就寫咗你個電話，以至到佢走失嘅時間咧都可以打翻個電話嚟揾個主人咯。 係嗱，咁啊請教 Vivian 啊，我知道有啲動物咧就可以喺佢體內咧植入咗晶片啦，又或者有啲動物咧就會喺個身體上面咧嘅某一啲部分，譬如我以前只鸚鵡咧，佢就會喺個腳嗰度咧有曬佢自己啲出世紙啊、啲 number 編號咁樣咧，方便萬一真係 touch 會唔好彩走失咗咧，人哋都可以對翻佢嗰啲個人資料嘅。係咪其實所有動物都有一個咁樣嘅機制嘅咧？ 其實呢現行法例呢就是狗先要植入晶片嘅，貓是不需要的。咁、但我都建議即係貓主狗主啦，即係就算雖然法例不需要，但你都可以同你隻貓呢植入晶片。意思到萬一佢真係走失嘅時間呢，你到任何嘅獸醫診所啊，我哋愛護動物協會等等呢都可以即係會 scan 下會唔會有一個資料囉。咁狗隻係一定要嘅，法例上係一定要狗隻呢係要攞晶片嘅。 通常晶片係打邊個位㗎？ 打頸嗰個後面呢個位嘅。 係啦。 咁好一粒細嘅，咁我哋人肉眼係睇唔到嘅。咁但係咧，哋會用一個 scanner 啦，喺個頸嘅位置， 即係好細粒嘅啫，擺咗度。 係啦，咁就會將嗰啲資料出嚟。不過提一提所有嘅狗主啦，如果你真係打咗晶片而搬咗屋嘅話咧，你就要向翻漁護處 要改地址， 改翻個地址啦。如果唔係咧，就會地址唔啱咧，就都揾唔到個人，就會錯失咗個機會。 啱啊，啱啊。咁啊，當然啦，唔希望聽緊收音機嘅你咧，會遇到呢一啲即係失貓失狗事件。不過咧，所有嘢都係未雨綢繆嘅，咁啊知多啲，萬一真係發生呢啲事情嘅時候咧，等大家都可以有一個好良好嘅計劃。最緊要保持冷靜，快啲咧就可以揾翻遺失嘅寵物啦。咁啊，希望大家都可以啦，同你嘅寵物咧喺一個安全同埋幸福嘅環境裏邊咧，照顧佢一生一世啦。再一次唔該曬愛護動物協會教育部嘅 Vivian， 我哋下次再傾過咯。 好啊。 嘅气温啊，哇，都真系热热地吓。朝头早嘅时间，一首嘅歌曲啊，唔知加埋呢只歌热唔仲热啊 ？Lisa 嘅歌曲啊， 又系鬼灭之刃啊， 又系鬼灭之刃啊！ 你知唔知而家喺街嗰度，你行一啲玩具铺又好，或者周边嘅东西咧，全线都系鬼灭之刃。 系啊， 一系就嚟豆子，一系就阿炭治郎。 阿炭治郎，同埋而家开始兴一样嘢，咩啊？就系绿色同黑色格仔喎。 系啦。 應該是興翻今次電影版個鹽柱啊，係嘛？個鹽啊，動物 鹽柱 啊，係啊，嗰個係啊， 只係重中之重，因為今次電影版主要都係講佢， 都係講佢啊嘛。 係啊，點樣犧牲小我，完成大我咁樣 啊？不過我之前睇咗個關於《鬼滅之刃》嘅調查咧，咁就話咁多個角色邊個最受歡迎？我有冇講過呢個係未啊？ 你冇講過，但我都好似喺日本嗰度立過。 竟然尼豆子唔係第一嚇，尼豆子仲係三十甲不入喎， 仲要系炭治郎都系 都唔系第一 嘅， 好似系头五位咁上， 系啊咁上下噶，系啊， 奇怪，原来中意其他角色， 系啊， 系啊，咁其他角色容易代入啊嘛，有一个好渣专做拔刀术嗰个咧， 嗰个啦， 系啊，嗰个好出名噶嘛，因为 雷电嗰个嘛， 乜都唔使叻噶，我叻一样嘢嘅啫， 系啊， 嗰一样嘢就系叻过晒你全地球。地表最強的人咁樣， 不過咧，我亦都之前喺電影版未出嘅時候，電視版跟住啲人分析點解會咁爆紅咧？咁佢就話原來咁多個角色，必定有一個似你啊！ 哦， 即係每一個人都會揾到自己嘅投入啊！即係譬如話，哦，我覺得我好乖，我好孝順，我係炭治郎咯。我覺得我係亦正亦邪，或者係我唔想變衰人嘅。我是尼豆子咯，咁每一个角色都有一啲，譬如话阿 O 讲嗰个，我唔使叻嘅，我唔使样样嘢叻嘅，我有一样劲就得啦。好可能你 系 打机天才咯，即系你一定揾到一样嘢，一样嘢投入咗落嗰个角色， 所以就系咁啊，有共鸣啦。 所以每一个人睇都会揾到自己共鸣嘅地方， 咁样啊吓。但系呢个现实生活入边咧，唔系嗰样嘢。嗰一樣嘢冇人做咧，就代表你叻嘅。咁話説咧，都有網絡轉載啦，有一個大家朝頭早都會飲早茶，見到一個阿叔咧，直接 用个茶壶咧怼落去个口嗰度去饮、 啊這 個、茶， 做咩咁赶啊？ 封存一时。嗱，你係咪第一次睇啊？中國， 我第一次睇。 你睇下張相，不如你又形容下俾手機旁邊嘅聽眾聽啊！嗱，好多朋友依家都聽緊神光 茶壺，係咪佢自己嘅先？ 個茶壺一定唔係佢自己啦。嗱、哦，通常咧去飲早茶嗰啲茶客咧，我都做過酒樓噶嘛，通常都係帶自己茶葉嘅啫，極其量。依家衞生想衞生情況理想啲咧，帶埋自己筷子， 嗯、 但唔會帶埋自己茶煲噶嘛，係咪先？或者茶壺咁樣啦。 嗱、呢個好簡單，張相咧就見到一個打咗格仔係咪阿叔啊，打咗格仔、啊。 應該係啦、啊，係啦、啊。 咁攞住一個我哋最傳統喺茶樓飲嘅茶壺，即係矮身嗰啲，唔係高身嘅，定矮身嗰啲，咁有個茶嘴。咁佢就有個茶柄咁樣，佢就冇揸住個茶柄嘅，好似，跟住攞住個茶壺，跟住咧就成個懟入口嗰度飲。你我諗起咩咧？ 諗起咩？我諗起大俠 耍醉拳，成程你啊！ 成程啊嘛，即係我記得成龍大哥咧耍醉拳，醉拳之前咧嗰部電影咧，要有敲碎咗幾個酒程先， 然之後先飲噶嘛，灌咁樣啊 成身濕曬咁樣， 啊、 連埋條褲都濕埋。 係啊， 不過咧，我只可以講呢位阿叔咧。佢真係唔識飲茶，茶笨唔係咁飲 嘅，梗係啦。 可能阿叔呢個時候又會同你講，鐘仔，茶笨唔係咁飲嘅。你有冇見過阿叔飲嘢？阿叔飲啲嘢先，你以為佢攞住個杯唔係？佢成個茶壺個茶， 佢而家咪示範俾你睇咯。茶其實係咁飲嘅， 好簡單。咁你平時如果你喺茶樓飲茶，你用呢一類型嘅矮身茶壺，你沖茶出嚟咧？是不是会有茶叶倒到出嚟嘅？ 系啊，系啊， 间中会有噶嘛。咁、如果你用倒落只杯度，你自己可以间咗啲茶叶。咁、但系如果佢就咁饮，即系话连啲茶叶直接入口。 系啊，饮埋入去。 佢就系想食埋啲茶叶，因为本身啲茶叶都系唔知千年都系古树普洱， 同埋都系纤维。 系啊， 但系我亦都同呢位阿叔讲，茶笨唔系咁饮嘅，好简单。如果你当你喺茶倒落茶杯嘅时候，你发现茶葉係多一種功效嘅，除咗佢係可以有味之外，就係幫你睇下你嘅運勢係點樣啊嘛。係 喎， 你都聽過啦。 咦係喎， 如果有一條茶葉，一枝茶葉，佢打洞企喺個茶杯裏邊嘅話，唔係打通常打橫噶嘛。 嗯， 如果係打洞嘅話咧，你就係嗰日行好運啦。 哦， 咁如果呢位阿叔直接灌入喉嘅話，佢咪睇唔到咯？睇唔到佢就唔知道當日嘅運勢 係。係、啊、 可能咧佢全部打橫，佢知道嗰日要小心。但係如果全部打洞，佢可以去買彩票。 係、 啊。佢而家咪唔知道咯、啊，直接飲咗啊嘛。 係啊，不過嘥咗啊。 不過我又代呢位阿叔同阿鐘仔講：你太年輕啦，鐘仔。 咩事咧？ 因為我而家杯都唔使洗喎。你平時去酒樓飲茶嘅時候，佢要洗筷子，佢要洗嗰個壺喎、啊， 又洗杯。咦，個壺冇洗。个噶个壶系个侍应攞过嚟噶嘛？ 唔系喎， 系啊， 白元涛唔系阿叔要洗壶，系下家要洗壶， 下家要洗壶啊！ 阿叔唔使洗、 啊，可能阿叔好环保啊，佢连洗嗰啲茶杯啊或者筷子嗰啲水都悭翻、 嗯， 可能佢譬如叫咸水角食啦，佢用手就。 就拿嚟 系啦，嗱唔使洗筷子啦。咁、当然，哇！你话茶杯咁样，佢唔使洗茶杯，成个壶就怼落口嗰度、首先，我觉得佢好劲啦，咁热嘅茶都可以就咁饮落去，系咪？ 佢真系唔惊热嘅咩？ 可能佢 feel 唔到嘅， 佢攤凍吹凍咗你唔知啫，係嘛？ 吹邊度啊？揭多個吹啊！係 啊，佢可能飲凍茶咧， 成 以為水滾茶咧。 呢只叫咩啊？ 係。 冷泡茶 系啊，咁样吓。 例如话平时饮茶嘅时候咧，咁就茶杯你就倒落，即系攞个壶，攞个兜，跟住冲啲热水咁碌下佢先饮噶嘛。咁第时可能连嗰个茶壶个嘴都怼落咁冲一冲佢啦，以防万一啦。咁不过咧，即系呢啲叫做另类饮食方法，都唔系一次半次啦。譬如即系唔好话攞啲旧嘢嚟讲，譬如之前咧咪有一个去食嗰啲回转寿司嘅大妈咧，咁咪。 啊！ 唔好用大媽，即係有一個女士 啊， 咁佢一隻食回轉壽司嘅時候夾起咗，覺得唔好食， 擺翻上 個嗰個旋轉帶裏邊。譬如呢個阿叔，佢飲茶，我唔用杯喎，我中意就咁樣兑， 就咁飲，係啦，就咁兑，真係形容得好貼切啊！咁當然係唔啱啦，即係我哋頭先咁樣， 係 頭先咁樣講呢個阿叔解決得啦。咁啊，網民喺下邊瘋狂留言啦，話哇，下次咧去飲茶嘅時候咧，連個茶壺個茶壺嘴啊，都真係要用酒精消毒。 你會唔會先？如果下次去飲茶，會唔會真係連埋個茶壺嘴都洗埋？ 我喺度諗。 好似有三四个月冇饮过茶啦，所以我冇乜饮茶嘅回忆。 我三四年冇饮过添啦， 系咩？ 好耐冇去咁。 我哋要快啲约佢啦。 咁唔系约佢咁简单，请你饮茶啦。 呢个紧要啊， 四人 你唔使约我噶。你我食完之后，阿欧啊小华，你帮我嚟埋单。 可以，完全冇问题啊，饮餐茶啫。不过依家四人限聚令， 系啊， 第五个人要坐隔篱嗰。 唔紧要，我自己去食。 系 你哋过嚟埋单，咁我都一个人食啊，冇烦呢个限聚令啊。 系，讲得冇错。 讲翻呢个茶壶嗱，又调翻转头啦。如果呢个阿叔佢而家系直接即系用佢个口，对住嗰个嘴去饮， 啜入去， 你就觉得哇冇搞错咁污糟。如果佢好似饮马拉嗰啲拉茶咁样咧，即系只手举到去成尺高，倒入个口度，有冇问题啊？ 嗱，如果系真系好高嘅话咧，吓 我怼到咁高， 我都可以接受。 哇，咁 但 系 如果你话佢怼完之后佢又唔系好高，我都会觉得喂你啲你嗰啲咩茶怼入去嘅个喉咙嘅时候，你都会有弹翻上嚟噶， 即系最低限度要离。嘴 起碼兩尺， 兩尺， 起碼兩尺， 隻手都冇兩尺咁粗，啊唔係隻手有兩尺， 隻手有，啱啱有， 即係啱啱伸直隻手咁樣， 係啦， 你就可以接受啦。 我拍手添啦，直情。 哦，咁呢個影 表演嚟㗎， 幫佢埋單係嘛？ 表演添喎，影張相擺上網啦。 我再講一次，你去茶樓嗰度，你見到個阿叔拉茶咁樣， 咁樣有，哇，咁啊啱啦，就嚟年尾歡度滿東華等佢啊，即係表演籌款。 唔使唔使，其實琴日台慶都應該加插呢個環節啦。 係， 好多網民都話冇乜嘢睇， 係 啦。睇阿叔拉茶入口， 或者 仲好睇啊！可能系 一众花旦小生咧，一齐 拉茶，万人拉茶都好睇喎！呢个 正所谓饮啖茶， 食个包。咁啊，天气方面啊，早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嘅。而家2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0%啊！吓，咁啊，转头7:30钟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每朝6:00到10:00，梁咏忠、崔洁彤、阿欧、林慧、白元浩，香港电台第二台。光大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12名港人被扣留在内地近3个月，12港人关注组在社交网站说，其中7名家属早前收到亲人的亲笔信，但信中有可疑之处，令到家属对他们的处境感到忧虑。关注组表示，一直无法和12名港人有任何直接沟通，因此对信件内容存疑。又指信件中对看守所的描述和中国律师所反映的情况有很大的分别。他们重申希望有关当局允许家属委托的律师会见当事人，给家属和当事人直接对话，并且告知官派律师姓名和联络方法，以及提供委托文书。宣布胜出美国总统大选的民主党拜登和10名分别属于民主和共和两党的州长进行电话会议，讨论包括美国的新型肺炎疫情、经济纾困措施和疫苗等的问题。拜登认为各个州份和社区不应该裁减教师、警察和消防，或者削减重要服务。他又表示各人讨论过全国强制戴口罩的可能，认为这个是爱国的义务。在竞选期间，总统特朗普多次指控拜登一旦当选就会采取锁国形式进行抗疫，但是拜登表示不会封城，强调各州各城市的情况不尽相同，一刀切鎖國會出現適得其反的效果。拜登又批評特朗普拒絕讓過渡團隊接觸聯邦政府部門，令到他不能夠及時制定應對疫情和分發疫苗的計劃。意大利單日新增36,000多宗新型肺炎確診，653人死亡，累計死亡人數47,870人，是歐洲死亡人數第二多。北部倫巴第是當地疫情最嚴重的地區，單日新增7,400多宗確診。 法国累计有47000人死于新型肺炎。卫生部长表示，法国将会战胜疫情，但系仍然需要一段时间。他又说，民众在第二度的全国封锁措施之下，精神状态正在变差。在全球确诊和死亡人数最多的美国，确诊人数超过1150万，超过25万人死亡。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强烈建议民众在下星期感恩节假期不要旅游，又建议民众避免和非同住的人士聚会。中心表示，美国的确诊、住院和死亡人数最近几个星期以指数级增长，响起警号。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早晚大致多云，同埋有一两阵微雨，沿岸有雾，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微风，晚上转吹和缓东风。展望听日云量较多，风势较大。下周初至到中期天色好转，早晚稍凉。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隧道情况啦。现时东区海底隧道咧就九龙入口比较繁忙嘅，龙尾就去到油荔村。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马斯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咧暂时系东九龙走廊过海多车少少，龙尾喺佛光街桥底。狮子山隧道沙田出九龙龙尾排到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去九龙龙尾喺沙田小沥源附近嘅。咁啊，九龙区嘅路面情况咧，太子道西啊，咁啊，因为部分路段受路陷影响，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窝打路道部分慢线咧，继续有封路措施嘅。现时呈祥道东行落去歌和老街嘅支路比较多车，而清水湾道下行啊，咁啊落去呢个农场道方向，近住牛池湾至圣元中学嗰段咧就比较多车。新界咧，屯门嘅杯道路都系因为路陷啊，去青山公路方向近住 V City 对开咧，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巴士路线506K58号要改道行驶。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咁啊现时近住沙田乡事会路一路去到沙田马场段咧，都系多车嘅。屯门公路出九龙就深井一带比较繁忙。安全车速报告由江乐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哋唔夹噶， 我哋真系唔夹嘅咧。 我都话我哋唔夹噶咯。 佢哋讲紧嘅系唔夹埋定价，相互之间夹埋定货品或服务嘅价格系违法行为。无论系书面、电子信息或口头协定，都会触犯竞争条例。同合谋定价分手，有竞争先会长久。 我是郑子诚啊，在电台我是音乐情人，在电视大家说我是完美奸人。你现在听到我把声没什么阴谋的，只是想很清楚地告诉大家，如果你们还想看我饰演的电视角色，就要在今年12月1号全面数码电视广播之前加回个机顶盒，又或者换过架数码电视机，因为你那架有雪花的模拟电视很快就看不到的了。若果有经济困难，关爱基金会有资助，要在明年7月15号之前申请，查询电话是2922-9230。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广帝。 周大事回顾啊！ 好啦，体育一周大事回顾，咁首先梗系望下香港体育记者协会啊，咁啊众记者咧，咁啊投票选出了最佳嘅男女子运动员，咁啊之前嘅时间咧就出炉咗啦吓， 喂女神攞奖 啊，系梗系啦，最终咧咁啊男子方面咧就石伟雄啦，跳马王子系咪先，咁啊女子剑击女将，咁啊喂，咁啊脱颖而出嘅，咁啊两个梗系开心啦，不过佢哋同时咧都系话到啦，哎呀能够喺呢个疫情底下啦，咁啊都攞奖嘅感觉。就有少少特別嘅，因為而家就算大家我去打波，係咪我做運動嘅，你都唔可以話一大棚人，係即係感覺咧，同以前咧實在係有幾大嘅分別啊！ 近幾年攞獎嗰啲女運動員個個都好靚女， 係咯， 係啊，開心啊， 同埋大家都識打扮咗， 係啊，跟住跳高嗰個運動員啊，咁樣 係 啊，突然間唔記得咗楊文蔚啊，楊文蔚係，我要記住啲靚女嘅名字先啊嚇， 係 等我騰出啲激素出嚟記住呢啲名字先、 啊。要啊要啊要啊嗱，咁啊除咗係講緊香港方面之外，喂澳門咧、啊、嗱、疫情底下67屆嘅澳門格蘭披治大賽車咧， 係 咁啊今個週末咧就舉行啦，咁、其中香港車手。歐陽若曦咧，亦都咧就係火炮澳門嘅車手啦，一齊咧就會參加呢一個嘅澳門嘅 GT 杯喎，咁啊到時咧就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因為咧 GT 杯咧就由中港澳加埋台灣咧四個地方嘅車手咧去到參加嘅，咁啊睇下可唔可以。繼續為香港人增光啦！ 往年咧就可以搭船過去澳門睇啦， 係啊， 入場都要收50蚊澳門幣嘅咁樣。咁但係今年就可能要睇翻啲電視轉播先可以睇到呢個 GT 賽啦。其實都好吸引嘅，因為香港嘅朋友對澳門其實好熟悉噶嘛， 係好近啫嘛，好似隔離街咁啊。 係啊，同埋有陣時即係你大三巴嗰度咧，即係舊澳門嗰邊啦，即係唔係氹仔嗰邊咧，咩行嚟行去嘅、有陣時咧，即係。好似用腳咧都可以行曬佢成個城市咁樣， 係啊， 即係個感覺都好正嘅。咁當然你話喂睇到電視嘅鏡頭，以至有機會如果親身感受到喺旁邊做觀眾，梗係覺得正啦。不過今年啊，無奈疫情問題啦。不過可能你會話唔係啊，我唔係好使做噶、我就搭船過澳門，跟住翻翻嚟又隔離14日啦、又剩咁樣。 有時間梗係好啦，因為佢哋自己都話到而家咧個最擔心一樣嘢係咩咧？就是、天氣 係 咁啊，萬一如果真係落雨咧，都有機會咧影響。呢、這个发挥啊， 系啊，咁啊，发挥都次要啊。意外頻 意外 頻 冇錯冇錯， 因為成日都睇到澳門大賽車咧，就常有發生一啲、一啲彎路，其實 決賽道係真係難比賽㗎。 佢嗰啲五連發夾彎 係啊， 唔係呢個我講出嚟嘅五連發夾彎，但係佢有 好難轉嘅嗰啲彎， 佢、個葡京彎㗎嘛，每年都、我聽咗十幾廿年㗎啦呢個澳門賽車。 其實 個 發夾彎你唔好話比賽嗰陣時啊，我哋就算自己揸車行過 係啊 都難。 我記得嗰陣時有個訪問要去澳門做，識咗個澳門朋友，個澳門朋友咧好多人都。有电单车嘅，因为佢哋叫做平时嘅交通工具就系电单车， 更加方便啊嘛。 哇！嗰、那个澳门朋友嗰手电单车辣到啊，辣即系我、 你坐喺后边啊？ 系我都系个驾驶者，男人嚟嘅，男士嚟嘅。咁我揽住佢条腰或者掹住佢件衫咁样啦，唔系揽住条腰，你唔使即刻笑，因为我要揾嗰个位，因为我好少坐人电单车车尾噶，所以我唔系好识形容我究竟个坐姿系点。崔杰同即刻笑，崔杰同你笑乜嘢？ 同埋坐喺人哋后边嘅时候咧， 你咁样系唔得噶，你唔可以笑人哋，就算前边。喺南城，即系譬如当白猿号开电单车咁样，我喺后边，我真系咁唔稳自己，我真系有机会掹住小白件衫同埋，系啊，或者掹住衫嚟，你唔好笑，你呢个笑。 我幻想紧你嗰、那个情景，好似一只红人咁样围住。 你谂多咗啦，顶笼都系叔叔啫，系啊，你谂多咗我哋嘅画面。好啦，咁啊，头先小华都讲咗啦，即系喂，澳门有呢个赛车啦，咁啊，主要角度不如讲埋咧，欧美方面啦，嗱，美国方面 NBA 咧，虽然就暂时要停止啦，但系六月底咧，延期去到十一月先举行嘅就系呢个今年嘅选秀会啦。咁啊，睇翻咧，2020年咧 NBA 嘅选秀嘅顺位系咩咧？咁啊，第一位获得选秀权嘅咧就系木狼队啊吓，咁啊加盟嘅球星咧就系安东尼艾华士啦。咁啊榜眼方面咧就系 Warriors 啊勇士队嘅詹士韦士文啦，探花咧就系呢个黄蜂队啊纳美路波尔咁样噶嘛，呢啲都可以大家睇睇嘅一啲球星啦。咁睇下下年 NBA 舉行嘅時候咧，有冇機會啊？發揮到佢哋最好嘅成績啦。不過講開勇士隊咧，咁啊頭先都啱啱有個消息出嚟，就話佢哋嘅當家球星 Kate Thompson 咧就一傷再傷，可能下個球季咧都未必可以參與到 NBA 啦。咁啊轉個角度咧，依家差唔多都臨近年尾啦，咁啊嚟緊都嚟到差唔多下個月12月啦。咁啊所以好多唔同嘅球賽啦，都開始咧有年終賽啦，講緊咧。就係啊，呢一個網球方面啦，咁啊，祖高域咧就喺呢個 ATP 中年中賽嘅分組賽咧就遭受滑鐵盧喎，咁啊輸咗波啊，咁啊你可能會話喂輸咗波咁咪冇得出線咯，咁啊唔係嘅 ，ATP 嘅網球年中賽咧就打分組嘅，咁啊雖然分組賽輸咗，但係咧仲有一個機會咧可以入到四強嘅，咁但係咧一定要贏到啊，呢個都係成日同佢一齊叫做會較勁。另一个对手德国的球手斯华利夫啊，祖高域咧就要赢到斯华利夫咧，先可以咧继续进卡。不过咧已经笃定咧，今年年中世界排名第一的塞尔维亚球手咧，祖高域咧，其实今年都算是丰收的一年啦。因为咧，即系你话搞 party 又搞过啦，即系染上肺炎又试过啦， 系啊， 令到人哋染上又试过啦，攞个波打斯士员 又试埋啦，又道歉埋啦， 乜都试过啦。咁啊，世界排名第一又攞埋啦，咁今年做咗咁多嘢，不如係時候唞唞啦， 休息下啦， 係啊，都有機會 嚟個度假先啦， 啊、有機會手軟啊，唔夠呢個德國嘅斯華利夫打，咁都有啲咁嘅機會嘅。咁啊，如果你都想知道更加多體育嘅資訊咧，你要留意晨光第一線啦。 我先又知道咗鐘哥一個秘密啊！ 咁係咪可以喺度講？ 可以可以， 將佢變成唔係秘密。 係啊，將佢變成唔係秘密。因為頭先講開咧，澳門大賽車啊，咁我就話喂，鐘哥有冇機會參加？佢話冇啦，咁樣四個轆嗰啲難啲，好勁啊！兩個轆咧，我就識咁樣。 嚇！ 佢話哇，做咩咁大驚小怪？ 單車啦，肯定講緊。 我有電單車， 佢有電單車牌啊！ 係咩？ 梗系有啦， 因为我冇 见 过，我冇见过佢揸电单车嘛，因为 我冇买电单车啊嘛，而家 咁点解考咗牌唔买咧？ 有我曾经试过拥有一辆电单车，揸咗大约一年到啦。 其实我都觉得奇怪噶啦，因为我识佢嘅时候咧，我都冇听过佢话识电单车，但系我阿根儿咧，我因为佢好中意蒙面超人噶嘛，蒙面超人就一定会有一架电单车， 系 你唔明啊？佢对于嗰一个系列嘅动漫嘅执迷咧，系超越咗我同你想象嘅爱 嘅。咁我个中意小丸子咧，唔通我又有个花轮同学？ 可能你屋企有小丸子嗰套衫， 我应该 揾。花轮个发型一定要系咁样嘅。 做咩啊？ 唔知啊，我喺度谂紧你过往嘅历史入边有冇一个似花轮同学后嘅， 好似冇乜， 系好似冇啊，系时候要揾。唔系啊，所以我头先钟哥话咧，自己有电单车牌同埋买过电单车，我都觉得哦好诧异，但又觉得好啱数啦。 但系我试过坐人电单车未，我真系顶唔到啊，太快，即系当时嗰个经验唔系几好。但我自己揸电单车咧，就慢过踩单车嘅。因为我考咗电单车牌之后，差唔多隔咗都五六年之后冇揸过，然之后即身行，不如买个电单车揸下咁样。咁揸之后咧，就发觉，咦，其实都几危险噶，自己唔 系 好惯啦。于是乎，有咁安全得咁安全，即大约行五六十咁上下嘅啫，所以慢过踩单车。 但系真系避到塞车嘅系嘛？ 我就从来唔敢捐车罅嘅，叫做即系我从来唔敢 涉嚟涉去啦。 我就好少，我通常都系即系好似真系揸紧私家车咁样，即系一架车跟一架车。所以跟住其实我仲揸得慢过个私家车，同埋最唔方便嘅就 系 有阵时如果你要做嘢咧，你戴完个头盔一除， 笠乱晒 个头扁咗啊嘛， 日晒雨淋咯。系见到有时即系突然之间落起滂沱大雨咧，都等嗰啲司机狼狈， 要喺啲桥底 嗰度咯， 系桥底等一等。 同埋点解当年我会学电单车呢？因为嗰一排冇嘢做，咁话唔好浪费咗啲时间啦，不如考个电单车牌咯咁样。 多唔多女仔坐过你电单车未啊？ 冇啊， 咁你问呢啲，原来你系问呢啲啊？我谂住唔系问呢啲噶，我谂住问下有冇兴趣依家加入外卖嘅行列啊？ 个啊， 我从来唔敢嗱，我私底下我从来唔敢接即系载人啊？点解呢？因为我自己对自己揸电单车嘅技术真系有所保留，所以都系唔好啦。 唔好累人， 自己都 唔 好累人啦。我个牌系点样考翻嚟嘅？我都唔记得咗啦。咁 我都唔记得，真系唔记得。 有阵时啲人一落车话：有牌点考翻嚟嘅？咁样 我就记得咧，我第一日去学车，即系我喺驾驶学院学，我第一日学电单车，第一日落好大雨，好大雨。咁跟住咧，我哋啲坐喺度，阿 Sir， 我哋今日仲揸唔揸？跟住阿 Sir 讲咗一句说话，梗系揸啦。第时落雨你唔揸咩？ 咪咯， 咁又系 喎，系啊，最好嘅训练啊。 咁跟住咧就攞晒戴完头盔之后咧，佢就俾晒嗰啲雨褛啊，咁啲胶袋咁笠晒啦。 哇，咁好噶，有雨具提供噶， 有。如果落雨有嘅，咁睇你敢唔敢着咯。 咁都要着噶，咁都要着噶。我话敢唔敢啊？有阵时你着就要着啦。 咁样，咁话说话有一个咁就系钟嘉欣，咁又话说嗰阵时同佢拍剧有一场戏咧，我就真系要揸住架电单车，仲系绵羊仔嗰啲好旧式嗰啲咧，绵羊仔载住佢，咁我就载咗佢行咗一段好短嘅距离，仲要系直路，哇，得嘅。跟住钟嘉欣问我得唔得噶？O K 嘅，我个心就慌到话都系小心。 系咪好有画面啊？ 好有画面， 好似睇紧东张西望访问啲 artist， 又有两个冻晒喺度嘅，有钟嘉欣同埋刘荣宗啦。跟住就有个 anchor 就问佢：，喂，好似文雪你哋要坐电单车，仲要系钟仔你去揸，跟住就大家有个切车对答。 跟住咧，我如果冇记错，跟住咧就话：，导演，拍个 Y shot 啦，咁再揸多次啦，钟仔我。要替身啦 ，Y shot 就替身啦。 因为有个即系佢揸电单车嚟嗰阵，佢系做埋替身噶嘛，跟住咪俾件衫佢着。因为有一套嗰啲士啤喺度咁样咁啊，佢就换件衫嚟啦。Y shot 唔觉嘅，咁啊中间就自己嚟啦。 喂，但我想话咧，累积咗咁多年驾驶经验咧，阿钟哥你有冇坐过 O 架车咧？其实你有冇坐过佢手车咧？ 好似冇。 喂，但系钟哥你坐过我手车？ 有。 你曾经赞美我，我记到而家。 系啊， 真系。喂，阿 O 你讲句公道说话啦，你坐过。架车你都觉得 OK 噶嘛？系咪先 ？OK， 因为佢系偏辣嗰一种车手， 睇佢唔出。 唔系，我唔系辣，我系叫做 唔使狡辩啊！你再讲多次，钟哥，系咪啊？ 狠 添啊！ 入弯， 咁系唔啱嘅。喺道路上面揸车最紧要系咩？安全。所以咧，我就谂住同大家一齐报一个比赛。呢个咩比赛呢？就系同道路安全驾驶有关嘅比赛。 我都有睇呢个，系 有啊。 要 download 一个 app 去玩嘅呢个。 系啊，嗱， 寻 日咧，香港汽车会咧，佢就即系搞咗发布会啦，就话十二月咧就会举行一项咧安全驾驶比赛啊。咁我即刻谂，不如我哋一齐试试佢啦，咁样咁当然啦，佢嗰个目的咧就系为咗减少唔同嘅即系类型嘅交通意外发生啦。咁一定咧个评分准则就唔系你入弯够唔够辣啊，够唔够快啊，最紧要咧就系安全为主。咁你越高分咧，就代表你驾驶得越安全啦。点样做法嘅咧？就 教车师傅喺隔篱剔啊。 咁有 app 嘅 系啦，阿 O 讲得啱啦，佢就有 app 咧，等你下载咧有应用程式，咁啊接驳住你架车嗰个蓝牙，咁咧你就可以开展呢一个嘅比赛噶啦，咁佢希望咧，即系从你嘅分数啊，即系每一项嘅评分，譬如你加速得啱唔啱啊，等等咧，就藉此咧改善你个司机嗰个驾驶习惯啊。 系，其实佢有一个好好嘅理念嘅，就系减排。碳排放嘅，就算你唔係揸電能車或者混能車啦，你揸翻平時油嗰啲車，有啲司機都係噶嘛，即係成日都會俾大油啦，跟住明明知道就嚟前面紅燈又過唔到，咁佢俾大油嗰啖大油咪嘥咗咯，即係應該俾少啲油， 冇嘥噶。佢要抌俾隔篱街啲人听噶嘛？我嚟紧就， 我知 道。我唔抌隔篱，点知道我揸住架跑车咧？ 咁啊系，如果唔系嗰条四五千蚊嘅死气喉， 抵啊嘛， 你嘥咗咯。咁你都啱嘅。咁总之佢成个理念系咁样嘅，即系除咗系叫你一个良好嘅驾驶技术之外，就系想即系研究一下你，喂，点解你嗰啖油冇发挥到最大功效啊？咁因为好多时都系咁，都真系有啲香港嘅网民有讲过噶，其实话有。有时啲教车师傅咧，就系教咗你点样安全啊，点样守规矩，冇好好教你点样好好运用嗰架车啊。咁当然你话喂，架架车唔同啊，你揸日本车唔同，欧洲车又唔同，韩国车又唔同，国产车又唔同，系嘅。但系有啲好基本教你叫做用油嘅概念咧，我都觉得我考牌嘅时候咧，个师傅冇乜点讲，系啊，系啊。咁当然唔系话叫你， 你考牌学咩嘅咁样？ 学乜嘢？ 就系学考个牌咯。 嗯， 佢唔系教你点样揸架车。 系啊，考试为本噶，你会觉得嗰件事。 你知唔知咧？我最惊咧系我嗰个考牌师傅咧冇教过我开水钵啊，因为咧我冬天考牌咧长期都冇落雨啊，跟住咧到我考嗰日咧 落雨嘅时候唔识开水。 系啊，到我考嗰一日咧落雨，我话喂师傅你好似冇教过我开水钵，我话冇咩？ 嗯， 有啊，真系冇咧。 咁你考牌学咩噶？学考牌啊嘛， 唔系教你开水盘啊， 教你开水盘， 但系我唔开水盘，我 睇下我考唔到啊。 你几可考牌嘅时候，上车嘅时候个考官啊，开水盘 冇 噶， 冇啊， 冇噶。你除非如果你夜晚考就先叫你开灯嘅啫，如果你朝早考，灯你都可能唔识开， 灯都唔识开，哎呀，咁点考叻真系人。 嗱，但系就咁样嘅，佢呢一个嘅程式咧，除咗头先阿 O 所讲嘅几项嘅评分准则之外咧，佢都有话希望可以再推广，推广佢啲咩咧？就是、职业司机嗰度，咁希望即系职业司机，即系如果佢再改良下个 app 啊，或者再宣传下呢一件事嘅时候咧，除咗喺比赛上面应用咧，成个应用程式咧可以俾埋司机啦，因为佢哋每一日都要揸车啊嘛，咁啊等佢即系提醒住自己成个驾驶嘅习惯，咁改善咗咧，咁甚至啊。会唔会考虑即系佢建议啦？如果嗰个司机嗰个评分系越高嘅，咁个保费会低啲咧？咁样即系令到成件事成个大社会嘅气氛就系安全驾驶好紧要。 而家系冇奖嘅，原来 唔系嗱，参加呢个比赛咧系有奖嘅。 我好紧张 啊！我又戴翻个头盔先，系啦，揸电单车要戴头盔。呢个比赛咧系要付费， 会付费嘅系啦，要付费嘅。咁但系都有奖嘅。佢话咧参赛者咧就要俾260蚊嘅报名费，咁跟住你就可以 download 嗰个应用程式啦。咁啊，凡系参赛嘅咧就可以获得1000蚊嘅礼品包。咁赢出嘅话咧。就要超过10000蚊嘅奖品， 即系首先260蚊就先换翻1000蚊翻嚟，好似好抵咁啊！ 唔系咁睇下你换啲咩啦， 系就系 我都唔知啊。但有阵时有啲司机逆向操作噶嘛，即系有阵时有啲职业司机都会讲啦。譬如啲的士师傅话：，我够想安全揸啦，你估我唔知点样安全揸咩？揸咗十几廿年。 個個客一上車就話洪水過海啊，但要快。 係啦， 首先洪水過海就好難快。第二你話要快，佢又好難做到最快圈速，跟住架車就被逼攝嚟攝去咁樣。 係，不過而家有好多小巴咧，咁都係即係過咗八十就嘟嘟嘟嘟咁樣，即係其實都已經提示喂唔好過啦咁樣。 同埋有啲壓力咯，即係後面乘客嘅壓力就係望住你，係你好緊張。 嗰種壓力係嚟自兩種嘅，如果佢嘟咧，就係話快咯，但係佢唔嘟咧，你覺得 慢 咁慢㗎？ 慢咯，係啊。 即係難服侍， 好難服侍。 但係頭先阿 O 講你話唔想快咩？但係講真，我試過咧上呢個駕駛改進課程啊嘛，咁發現咧 手車辣啊，手車辣 你要。我啱啊！你要衰到咁嘅地步， 唔好咁講。 知錯能改，善莫大焉。佢都改進自己啫。 同埋正所謂你話考牌，有時你真係嗰個制度未必考曬所有嘢，你未必清楚噶嘛。咁你犯過錯，你改咗或者知道咗啦。 有冇考慮做翻乘客啊？ 我冇啊，因為我已經學識咗啦嘛。其實好多 啱啱換咗車添，係啊。 冇冇嗱，其實好多職業司機都要上呢個駕駛改進課程，因為我嗰次去咧，其實基本上係八九成嘅都係職業司機嚟。无论是的士又好啦，或者小巴又好啦，货车又好啦，即因为去到嘅时候，阿 Sir 会问噶嘛，你衰咩？系啦，你做咩咁样？咁佢哋会讲噶嘛？ 你做乜嘢啫？唔会问你衰。 唔系阿 Sir， 真系咁恶噶。 会噶，会噶，会噶，会噶，会噶。大家就好似哭波桑咁样啦。 系啊， 佢哋会夹杂住一啲助语词嘅。点解我要坐喺度啫？因为乜。 如果我有时候我唔会咁做，我会轻轻搭住你膊头。你冇嘢啊嘛，有啲咩可以幫你啊？ 冇 啊，咁樣講先。 啊，唔同 style 嘅啲阿 Sir， 但多數都係嚴厲嘅，嚴厲。 每日都有海量嘅人報駕駛改進課程，你真係唔知道啦，中國係啊。 咁同埋 排住隊咁報，排住隊咁教，排住隊咁上，安慰得幾多個啊？ 我想話咧，我上堂發現啲咩咧，就係其實佢哋咧。是好多嘢佢都會舉手問咯，即係佢都自己會講。雖然咧我自己揸咗車都十幾廿年嘅啦，咁但係你講呢個螺旋柱同埋迴旋柱嘅分別咧，我又真係唔知喎。咁樣其實真係噶，有好多嘢咧唔講唔知，或者嗰個考試嘅制度冇涵蓋到咁多嘢嘅時候咧，你真係唔會知道咁清楚。 唔係同埋道路嘅安全標準又有啲改變咧，譬如依家將軍澳咪多咗一啲新迴旋柱嘅，你有權係入咗去唔識出噶嘛咁都真係有啲咁嘅機會嘅，同埋你考牌又唔喺嗰個新迴旋處嗰度考，咁你未必知道都係明白嘅一啲事嚟嘅。咁不過都係嗰句啦，路上零意外， 香港 人 愛， 大家小心駕駛啊！ 民政事務局家庭議會， 香港電台第二台呈獻 專責外家 晨光第一句。 妈妈煮的餸好好吃啊， 爸爸和你一起做功课，做完功课一起玩啊。 美国哲学家桑塔雅那曾经讲过，家庭是大自然创造的杰作之一。 今日起身讲的第一句，不妨就是跟家人讲一声，爸爸妈妈锡晒你们。 口罩的可能，认为这个是爱国的义务。在竞选期间，总统特朗普多次指控拜登一旦当选就会采取锁国形式进行抗疫，但是拜登说不会封城，强调各州各城市的情况不尽相同，一刀切锁国会出现适得其反的效果。世卫组织欧洲区主任克鲁格形容欧洲的新型肺炎疫情已经见到隧道尽头的光线，但相信仍然有半年的艰难时刻。他说欧洲的疫情出现轻微放缓的迹象，上个星期新增180万宗确诊，低于前一星期的200万宗。相信只要民众遵守抗疫措施，例如有九成半人戴口罩，就不用封城。相反，现时只有六成或以下的民众戴口罩，疫情会严重，需要封城抗疫。意大利单日新增36,000多宗确诊，653人死亡，累计47,870人死亡，是欧洲死亡人数第二多的国家。法国单日新增429人死亡，21,000多人确诊，新增确诊个案较前一日的28,000宗稍为回落。卫生部长话，法国将会战胜疫情，但是仍然需要一段时间。他又说，民众在第二度的全国封锁措施之下，精神状态正在变差。 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753， 日元 103.79， 瑞士法郎 0.911， 加元 1.308， 人民币 6.588， 英镑对美元 1.325， 欧元对美元 1.187， 澳元对美元 0.72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91。日经平均指数报25,491点，跌14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4.22美元，卖出1,865美元。天气方面，广东地区风势微弱。此外，华东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晚间抵达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早晚有一两阵微雨和薄雾，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微风。晚间东风增强，展望听日云量较多，风势较大。下周初至到中期天色好转，早晚稍凉。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常兴街去佛光街近住常盛街公园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常兴街去佛光街方向近住常盛街公园一带咧就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咧就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排到去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多，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就在彩云村，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着九龙塘会一段挤塞，龙尾在太子道西，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着宝达村一段都是挤塞。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深井一段慢车排到豪景花园，大埔公路出九龙近着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二台通识60秒。 在做气体焊接和火焰切割工作的时候，如果不清楚当中的危险，例如易燃气体泄漏或者气体回流，随时可能会引致严重意外的。 我都知道一些做气体焊接那阵要采取的预防措施，例如要为气体焊接设备提供相关安全装置，例如止回阀以及防止回火安全制，以防止气体回流。做气体焊接和火焰切割工作的工人必须接受认可的强制性全训练。 除了接受安全训练之外，用来做焊接的设备都要在每次使用前进行检查，例如喉管、气瓶，确保没有损坏、腐蚀或者漏气等情况的。 还要将所有易燃或者可燃的物料搬离焊接的地点去安全地方。 在做焊接的工作范围附近，应该要有合适的灭火设备，例如灭火器、灭火沙桶等。 还有在做完焊接或者是切割工序之后，要正确地关了吹管和气体供应的阀门，同时必须确保熔渣、火花和工件已经完全冷却，先好离开工作地点。 以上资讯由职业安全健康局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超 B。 二台通识60秒。 一世人两兄妹闹一交啫，唔使搵个另一个哥哥系嘛？ 你都唔锡我嘅，我唔要你呢个咁样嘅阿哥啊！ 吓？ 究竟今次不得了会点样帮助毕家两兄妹和好如初呢？咁你就要听实今个星期日早上8至10，香港电台第二台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啦！ 像我本分，与你都 八点十一分啊！晨光财经第一线啊，今日继续请嚟咧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 Dicky 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啊 ，Dicky 早晨咧， 早晨 Dicky。 早晨啊，三位，星期五愉快。 系 Happy Friday 啊，但系港股就麻麻地 Happy 啊。琴日港股要跌啊，跌187点啦。咁啊，腾讯咧跌2.7% 啊，系最差嘅表现嘅蓝筹。今日可唔可以有啲好啲嘅表现啊？咁啊，交俾 Dicky 分析一下啦。嗯， 好，琴日跌都，琴日朝头早都有预测过俾大家听嘅。咁、当然啦，喺过去呢、一个。星期呢其实大家都会见到市场嘅气氛呢都同所谓嘅疫苗嘅消息系扯上一个好直接嘅关系㗎。即係究竟嗰个疫苗嘅有效率有几高啦，几时会推出啦，咁但係昨日都有讲过啦，即係一个好消息唔会係炒两次嘅，所以呢一句讲晒啦，即係对于疫苗嘅消息呢喺未来呢段时间呢对于股票市场利好作用呢会係相对地冇之前咁即係亢奋啦，可以咁形容。咁但係其实又唔系话真系跌好多啫，都系200点。咁虽然寻日收市个期指度再跌多几十，咁但系咧，咁啊夜期又好翻啲，咁始终咧都见得到美股咧都系跌下升下升下跌下，咁但系咧美市咧都叫做又做翻好少少，咁但系其实都系嗰啲咁样升升跌跌咁样啦吓。焦点咧其实都唔系话真系好明显嘅，咁但系咧好明显地咧就系、好似我过去咁讲，就系嗰啲 ATMX 连埋 J， 即系所谓。嗰啲新經濟類股份咧，繼續股價都係受壓，咁冇辦法，因為始終咧，而家講緊內地喺政策上高咧，有好多嘅規管，對於佢哋嚟講，反壟斷啊，這個平台嘅監管啊，咁甚至乎再早啲咧，就係呢一個互聯網科技嘅監管啊等等，咁所以咧就短線可能佢哋都會係比較受壓嘅，就算業績好，但係咧個股價都升唔到，咁呢個咧都係比較無奈少少，咁所以亦都會令到即係恆生指數。就真的很难是再作突破，今天会不会又弹回一点啊，会140啊，最多是这些這水平的啫，又真的升得多就真的很难啊。 咁另外 Dicky 啊，咁呢个呢叫做科指期货啊，下个礼拜就登啦嘛，出场啦。咁究竟最后受惠的是股民呢定还是港交所呢？ 究竟会唔会股民呢就睇一个股民叻唔叻啦。先讲下呢个恒生科技指数期货咩东东先。期货即係平时我哋讲个期指啦，咁係一种衍生工具。咁亦都係港交所出嘅产品。咁点样玩法呢？好简单，就真係好似唔使坐船去澳门就都已经可以有同样嘅赌博效果咁样，就因为睇啱方向呢 ,50 蚊呢就一点㗎啦，即係讲緊个指数。係啦，咁当然啦，如果呢纯粹讲嗰、那個譬如按金，即係話，我要擺嚿錢喺度，跟住再同你對到50蚊一點，睇升又好，睇跌都好嘅方向咧，咁、那個按金會少啲，因為呢個指數基數細好多嘛，比恆指。咁、好啦，咁出咗呢一個期貨之後，咁究竟會點咧？因為期貨嘅性質咧，比較係接近咧，就係衍生工具發行商，即係嗰啲即係投資銀行啊嚇出嗰啲嘅產品。咁包括就係牛熊證咁樣，咁所以有咗期貨之後呢，咁我都會相信喺未來嘅日子呢，咁好可能呢市場上高呢就會多咗呢一個即係衍生工具啦，係追蹤住呢個指數。咁有咩效果呢？咁因為始終呢個指數有好多成分股呢都已經係好大隻，有啲甚至乎係恆指嘅成分股嚟嘅嚇。咁但係你亦都有好多都唔係嘅，咁有咗衍生工具呢，第一當然就個即係指數嘅波動性可能會大咗，呢個唔出奇嘅，因為有咗衍生工具嘅影響。咁但係呢亦都對於一啲專業投資者嚟講呢，就多咗一個所謂對沖啦，又或者純粹投機嘅一個嘅工具，咁好肯定係正面嘅。咁但係阿鐘哥問個問題，喂，咁邊個著數啲先？咁即係一句講曬啦，可能賭場嗰個著數啲定係賭真係著數啲啦？ 咁大家都明啦。 好，另外我想問下 Dicky 咧，今朝我睇報紙咧，見到話美股新舊經濟股就換馬喎，咁有冇邊幾隻舊經濟藍籌我哋可以留意多啲咧？ 唉，真係換馬啊，個個都喺度換嘅。咁啊，即係當然，如果你話對於我哋香港影響大啲嘅，咁好肯定就恒生指數又換馬啦。咁跟住咧就 MSCI 又換馬啦。咁啊，中國指數又換馬啦，香港指數換馬啦，外圍啲指數又換馬。咁啊，即係換馬就多羅羅。咁啊嗱，記住幾樣嘢先。我哋除咗首先第一就是，喂，咁究竟有邊只可以買得先？咁嗱，通常未宣布嗰刻咧，就即係唔知啦。咁唔知啊，即係估㗎喎。咁估呢就真係你估中呢你就真係着數嘅。因為一宣布啊呢隻成為新貴喎，咁佢嘅估價一定會好顯著咁升嘅，即係會有個反應㗎。哎呀呢隻會成為舊愛喎，喔咁佢係私人獨潮水啦。好似之前恆指啱宣布啦，即係50隻變52隻，咁太古要離開又多咗3隻嗰啲咁樣啦。咁但係都要提下大家就係始終呢個都係純粹係一個氣氛上高嘅啫。因為真係話追蹤住呢一啲相關資產嘅所謂啲指數基金咧，或者啲 ETF 咧，其實佢哋未進場、未買得嘅，因為都真係要等佢生效前嘅交易天咧，先至會做呢啲成分股嘅即係調配咯。咁所以咧，我諗即係要簡單講俾大家聽一樣事實咧，就係話唔好憧憬就是說，就係話哦，宣布咗換馬，咁、哦、我先追落去咩？真心講，可能會遲咗嘅。又或者而家仲有。即係一頭半個禮拜咁宣布咗啦，但係而家又未正式做，咁佢哋嘅股價呢可能有陣時升完亢奮完呢又再回過，咁但係真真正正大家要記住呢就係嗰個所謂嘅真係換馬嘅日期，咁當然啦即係各有不同啦，咁所以我諗即係好概括係咁樣講嘅，咁但係呢我諗除咗大家都明白呢一點之外呢，仲有一點就是、無論 MSCI 好你話就算外圍唔係成日喐嘅道指好標普好你話香港嘅即係就算你話恒生科技指數都會換馬啦，都有兩隻國企指數九隻添啦換，咁恒指呢就三入一出啦，真係嘅，其實係一個好短暫嘅操作嚟嘅啫，因為換馬其實一日就換完㗎啦，咁所以最後呢要答呢個問題呢我都答得技巧啲啫，其實都要睇嗰隻股份嘅基本因素。咁不過你話再加埋呢，如果係換馬之餘呢，如果你話喺香港嘅呢啲股份呢有加埋入埋嗰個大中型綜合指數，又有機會成為呢個港股通，咩意思呢？就即係話如果入咗呢個指數，佢唔係第二上市，即係唔係話美國回流返嚟嗰啲股票呢係香港嗰啲股票呢，咁呢就可能有機會入到去呢一個即係北水嗰個名單，即係所謂嘅港股通名單啦，咁就著數啲啦，因為多咗人可以玩嘛，多咗一扎投資者買得嘛，咁喺裏面呢就會有啊。咁當然啦撇除咗呢，其實呢我就數過得四隻嘅啫，但係又未免驚佢啲四隻股份炒作太過瘋狂，我就唔講嘅你四個個名啦，大家可以做少少功課睇下。 咁啊可能 Dicky 唔講我講 你講啦。 國務院常務會議發出重磅信號啦，力推呢个消费嘅呢个经济增长嘅主引擎，包括乜嘢呢？嗱，旧时咧，我哋个年代就讲家电下乡啦，咁而家唔讲家电下乡噶啦，家电升级，汽车下乡啊，即系去到可能啲二三线城市咧，都要人人有架车啊，释放咧农村嘅消费潜力咁啊，所以咧，琴日啲内需股啊，全部都升啦，咁啊，家电股咧好耐冇喐过啦，咁啊，喐得几靓仔吓，咁啊，汽车咧就各个汽车集团都系咁俾油啊，咁啊，体育用品股更加升到去如入无人之境啦，讲紧李宁同埋安踏体育啦，咁啊，呢三个板块边个可以持续再睇好啲啊 ？Dicky， 咁啊，无独有偶啦，咁啊 ，O 咧头先提及安踏咧，又系恒生指数新贵，咁啊，真系哇，喜事连连啊，咁，咁当然啦，喺而家呢一刻咧，即系当外围嘅经济吓，尤其是疫情仍然系好严峻啦。咁同埋呢即係歐美各國即係嘅關係啦，亦都有啲變化呢，咁當然即係推內需呢一定係冇得輸嘅，咁啊你話正唔正面，咁梗係正面啦，永遠內地嘅股市或者我哋香港上市嘅呢啲 H 股啊，咁即係政策一定係最主導嘅，咁你話汽車股啊、新能源車股啊，其實呢就炒作得好厲害，譬如話因為好大隻啦，喺美國上市，你話蔚來啊、小鵬啊，即係 升到飛天啊，可以咁形容啊！香港就電動車嘅概念，比亞迪啊，甚至乎會有電動車嘅，例如吉利啊，咁呢啲都已經係升到好犀利下嘅嚇、 嗯。 甚至乎個別可能真係差啲，譬如話母公司有啲問題，華晨中國有電動車，咁、那個股價就弱啲啦。即係變得咗唔係話全部都升曬嘅，都係真係選擇嚟去睇嘅。咁啊，個別就做得好啲。咁但係我諗起碼喺而家呢一秒鐘咧。大家都會睇到，既然會係咁樣嘅話，對於一啲即係話即係低排量嗰啲車，又或者新能源嘅車，甚至混合動力啊嗰啲咧，我諗都會係有個提振作用咯。咁所以點講都好啦，即係喺呢個消息之下咧，對於汽車生產商嘅股份咧，就點都會帶嚟正面幫助嘅嚇。 嗯，咁啊，散股民咧可以留意一下啦。咁啊 ，Happy Friday 啊！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 Happy Friday 啊！ 係金利豐證券有限公司研究部執行董事啊，黃德基 Dicky 啊，幫我哋分析大市啊。Dicky 頭先有提及過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冇持有啊。 好啊， 好，多谢 Dicky， 下个星期倾过， 拜拜， 拜拜， 拜拜。 我系梁明忠，人生道路一定有高低起跌，跌低咗点算？起翻身。 短短地都有啲地方可以帶大家去下嘅、 啊， 少少著數啦，多啲打卡位啦，咁啊，每年咧踏入十一月尾度咧就開始啊，聖誕裝飾啊嗰啲開始出爐啦，咁、啊，如果大家夜晚黑啊揸車經過尖東咧，都有燈飾睇到噶啦，依家咁，但係就尖沙咀最大嗰商場啦，可以稱之，我可唔可以話最大最近海邊嗰個商場啦？ 最近海邊啫， 係啦。咁啊，喂，今年咧都有一啲新嘅人流管制，因為佢通常喺個碼頭旁邊咧個大電視下邊咧就會有好多唔同嘅叫裝飾啊或者主題咁樣啦。咁啊，今年冇辦法啦，咁啊要四個人為一組，仲要限制咁樣先可以去嗰啲大型嘅裝飾嗰棵聖誕樹嗰度影相。 但係佢照咗擺到俾你影嘅， 係啦。不過你就唔可以控埋。埋去咯，因为以往就喂，即系你控一忽，佢控一忽，大家 selfie 啊，影相咁样啦，即系排队有秩序咁样。咁啊，依家就唔得啦，直情真系有啲职员喺度管制住你，可能两三个人先可以影到一张相。咁我即刻喺度谂啦，啊，如果我屋企系五个人咁点咧？ 分两批咯 ，key 咯 ，key 翻落去， 可能系一个自己影，跟住另外嗰四个一齐影， 系啦， 或者系三个两个，或者咁样咯。 讲得冇错，好似平时做婚礼咁样， 逐个逐个影都得噶。 头家头家冇散到嘅，但张相有散到吓， 都系自己 key 翻埋一齐。 系啦，咁样啊，咁啊，呢个就系影相嘅操作啦。咁但系商场都会推广一啲圣诞嘅优惠嘅，咁啊又系用翻嗰啲优惠券啦。咁啊，如果你過往喺疫情期間又喺呢個商場有消費過，你都知道噶啦。你買完一樣嘢咧，佢又俾一沓 張嘢你， 一沓嘢你，嗰沓嘢咧就係$10-$20咁樣，好似玩緊大富翁嗰個遊戲咁樣嘅。咁你下次咧去到佢商場入邊其他嘅鋪頭消費咧，你除咗俾錢之外咧，咁啊攞沓消費券出嚟，佢咪幫你數咁樣。 係真係用得噶嘛？ 用得，我見其實都幾有用。即係前排即係疫情比較嚴重嘅時候，佢推出呢個優惠啦，即係食嘢就送，買嘢買嘢送食。咁去到嗰、那个coupon 嘅 deadline 嗰日咧，咁啱我就喺个商场嗰度。排晒長龍喎，嗰啲鋪頭係啊，咁當然佢係有啲指定鋪頭先用得啦。不過今年咧，我都見到有啲報章話咧，啲聖誕嘅裝飾，尤其是商場咧，可能個 budget 都少咗好多啊，即係大家都縮咗水。 點敢使錢啊？呢啲 moment 係啊，咁但係我見都有心嘅，都仲有整嘅，咁啊，盡量都 enjoy 下呢一個嘅聖誕氣氛咯。 係啊，唔想人逼就早啲去影咗相先咯， 係啊， 咁啊可以分流到咯，唔使堆埋十二月去影啊。 贸发局热线 TDC Hotline。早晨，早晨，今朝早嘅 TDC Hotline 咧，思芬继续喺度啊！近年香港咧就掀起咗一股嘅创业潮，无论咧系有几多年工作经验啦，又或系啱啱毕业嘅大学生咧，都会尝试创业。咁我知道咧，贸发局研究部喺今年年中嘅时间咧，就向香港嘅初创企业做咗一个调查，了解一下佢哋对香港初创生态嘅睇法。今日咧，我哋好高兴可以请嚟香港贸发局亚洲及新兴市场研究团队嘅经济师 Doris 冯海莹小姐咧，就上嚟同我哋分享一下嘅。早晨 ，Doris。 你好啊，思芬。 可唔可以同我哋都简单介绍一下咧？喺香港嘅初创企业眼中，香港整个嘅创业环境嘅优劣地方咧？ 好啊。 咁我哋嘅調查結果咧就反映初創企業對於香港目前嘅創業環境咧都相當正面嘅，尤其係咧有唔少受訪者都提到近年咧佢哋都感受到政府嘅政策發展方向個轉變啦，同埋社會上面嘅創業氣氛咧都係有改善嘅。咁以十分做滿分，受訪者俾香港初創生態嘅評分咧平均都達到 6.5 分，係屬於一個中上嘅水平。咁两成六嘅受访者就认为有足够嘅资金来源咧，系初创企业成长嘅关键，而佢哋普遍咧都满意政府现时提供嘅资金帮助。有一半嘅受访者咧，对于政府资助计划嘅满意度咧，都达到七至十分嘅水平。特别系科学园同埋数码港嘅培育计划咧，对佢哋创业初期嘅帮助都好大噶。不过当然啦，香港成个创业环境咧，都仍然有唔少需要改善嘅地方。其中一个相当困扰初创企业的是呢，政府政策不够灵活。很多时呢，初创企业的产品呢都是非常创新的，以至于呢他们对于现有的法例都产生很多疑问。譬如说有专做机械人的公司提到一个有趣的问题，他就问机械人究竟可不可以自己搭 lift 的呢。所以呢我们都听到不少的声音，希望政府呢有一个专门的渠道给初创公司去解决营运上面遇到的难题。 在这段时间大家都很关心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的影响的。我想很多人都会很担心，会不会很多的初创企业都抵受不住冲击呢？ 的确呢，大部分初创企业的业务呢都是未上轨道的，创业头一两年呢甚至可以是没有收入。今年呢遇上新冠肺炎疫情，对于初创企业来讲呢真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有六成六的受访者都说疫情呢对于他们的业务都真是有负面的影响，但是呢面对疫情他们都表现得很积极。不少初创企业呢都因应市场环境的转变而调整他们的营运策略，譬如说调整个产品时间表啦，或者是生产一些防疫消毒产品这样。不过而家疫情都未完啦，咁初创企业呢似乎短期内都系要咬紧牙关啦。唔少初创企业呢都希望政府可以加快审批资助计划嘅申请。另外呢，有三成九嘅受访者都觉得得到消费者嘅信任呢对佢哋嚟讲系目前呢头三个最大嘅挑战之一。咁所以如果政府同埋一啲大企业啦，将来可以多啲试下本地初创企业嘅产品同埋服务，咁样唔单止呢可以做到品牌推广嘅作用，仲可以提高消费者嘅信心，咁样对香港嘅初创圈呢係一个好大嘅支持嚟 㗎。嗱，咁其实近年呢政府积极咁样推动大湾区发展，咁又系咪本地嘅初创企业将来可以考虑嘅一个发展方向呢？ 我哋嘅调查咧都有尝试去了解香港初创公司对于大湾区发展嘅睇法。咁有四成三嘅受访者都表示咧，佢哋系有兴趣进一步扩展去到大湾区市场，而当中三分一咧都已经物色紧当地嘅商业伙伴噶啦。喺已经或者有兴趣进入大湾区嘅受访者入面，有四成五都话最吸引佢哋嘅地方咧系大湾区庞大嘅市场，而其次咧就系较低嘅营商成本。不过问到在大湾区创业的障碍呢，所有受访者入面有四成三都表示内地的法律啊、税务啊这样的制度呢跟香港都有点不同，都有影响他们扩展去到大湾区的计划。另外呢都有不少人都担心市场情况的不确定性啦、两地的文化差异啦、市场资讯不足这样。或者呢大湾区各个城市之间呢都可以加快衔接制度和规则。另外呢可以透过一些考察团咁样呢去俾香港嘅初创企业了解一下喺大湾区做生意嘅真实情况。 咁但我又想问一下，如果大家想接收更多市场资讯嘅话，又有啲咩渠道呢？ 大家可以浏览香港贸发局经贸研究嘅网页 research.hktdc.com。我哋除咗提供唔同市场嘅经济发展概况同埋最新嘅贸易资讯之外呢，仲会不时发表研究文章，详细分析不同市场的发展机遇，值得有兴趣拓展中国内地以至是海外市场的港商密切留意的。 今天多谢晒 Doris 抽空同我们分享的，不谢谢你 ,Thank you。 不用客气。 想接收更多中国内地以至海外市场的资讯，大家可以浏览香港贸发局经贸研究网页 research.hktdc.com。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十二名港人被扣留在内地近三个月，十二港人关注组在社交网站说，其中七名家属早前收到亲人的亲笔信，但是信中有可疑之处，令到家属对他们的处境感到忧虑。关注组说，一直无法和十二名港人有任何直接沟通，因此对信件内容存疑，又指信件中对看守所的描述和中国律师所反映的情况有很大的分别。他们重申希望有关当局允许家属委托的律师会见当事人，被家属和当事人直接对话，并且告知官派律师姓名和联络方法，以及提供委托文书。美国加州因应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宣布由当地星期六起对大部分地区实施宵禁。宵禁令每晚十点至到第二日清晨五点生效，将会维持到十二月二十一号。如果感染趋势冇改善，可能会再延长。州长纽瑟姆表示，病毒正系以前所未有嘅速度传播。未来几日和几个星期对遏止病例激增至关重要，必须在死亡人数激增之前采取行动减少传播，并且缩短住院时间。宣布胜出美国总统大选的民主党拜登和十名分别属于民主和共和两党的州长进行电话会议，讨论包括美国的新型肺炎疫情、经济纾困措施和疫苗等的问题。拜登认为各个州份和社区不应该裁减教师、警察和消防，或者削减重要服务。他又说各人讨论过全国强制戴口罩的可能，认为这是爱国的义务。在竞选期间，总统特朗普多次指控拜登一旦当选就会采取锁国形式进行抗疫，但拜登说不会封城，强调各州各城市的情况不尽相同，一刀切锁国会出现适得其反的效果。美国佐治亚州选举的官员表示，大选的人手重点选票工作已经完成，结果确认民主党的拜登领先优势。佐治亚州是大选的关键摇摆州之一，重点之前拜登领先总统特朗普大约14000票。选举官员说，重点之后双方的得票和大选夜的统计差不多。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3，日元103.87，瑞士法郎0.911，加元1.308，人民币6.588，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88，澳元对美元0.728，新西兰元对美元0.692。日经平均指数报25,503点，系跌13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3.41美元，卖出1,864.23美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早晚有一两阵微雨同薄雾，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微风，晚间东风增强。展望听日云量较多，风势较大，下周初至到中期天色好转，早晚稍凉。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意外事故先啦。喺九龙区啊，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业村对开咧，因为有意外啊，咁现时嗰度咧有少少挤塞啦。龙尾去到龙翔道近住虎山道嘅。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业村对开，因为有意外，咁啊有少少挤塞啦。龙尾到龙翔道近住虎山道。另外就何文田嘅常胜街去佛光街方向近住常胜公园嗰度咧有意外，咁啊影响到咧公主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培正道嗰附近咧有少少阻塞嘅。咁啊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同忍让啦。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湾位， 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在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两边入口都繁忙的。咁啊，港岛入口嘅龙尾就去到东港中心同埋太古城，九龙入口咧都系多车啦。咁啊，九龙入口龙尾到汇景花园附近，大老山隧道去九龙方向龙尾喺水泉澳村，而将军澳隧道出去九龙方向咧，而家都系多车嘅，龙尾到单车馆公园附近。其他路面交通情况，屯门公路而家出九龙方向豪景花园嗰段就比较多车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树》。 2021年1月 多媒体特备节目 公布 十大中文金曲奖、 新人奖、 国语歌曲奖、 男歌手奖、 女歌手奖、 乐队组合奖、 Cash 创作歌手奖、 最佳中文唱片奖 及全球华人至尊金曲奖。 密切留意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Kitty 啊，有人咧喺个 IG 嗰度 follow 又 unfollow 又 follow 又 unfollow 我啊，唔知佢想点咧？ 莫非呢啲就系传说中嘅社交平台交友技巧？ 吓，咁唔系啦，今个星期六晚十至十二，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周末有情人，等我同你认真咁样研究一下社交平台交友大法，你话好唔好咧？ 好，不过头先你讲个账号咧卖广告嘅啫， 唔系啊？ 慢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呢啲咩嚟噶？ 我点知啫？ 咁呢啲又系咩嚟噶？ 我点知道、 啊？问佢啦。 神光超新星， 点啊？阿黄星星， 早晨，大家早晨。 阿黄家星， 系 点啊？有啲咩介绍咧？今日 要介绍嗰样嘢好轻奇嘅。我头先我俾咗钟哥你睇噶啦，但我要专登收翻落个袋度。 点解咧？ 因为我要想讲佢嘅轻便性啊，几方便啊！嗱，我喺个衫袋度一拎出嚟就可以拎到噶啦。咁、我要介绍呢样嘢系咩嚟嘅咧？就系、是、因为最近咧疫情好严重啊嘛。咁係呢樣嘢係幫到大家可以保障自己嘅安全同埋健康嘅。 嗯，健康啊， 健康， 健康， 係係啦。咁呢個嚟嘅咧，咁我首先介紹下佢。 望住我， 係 有冇見到我啤住你啊？ 我見到啊，所以即刻縮咗。 健康。 突然间口误啫， 好继续， 好继续啦。我哋加 咗喺度揾藉口咯。 我哋介绍呢个咩嚟先？咁呢嚿嘢咧，好似唇膏咁嘅 size 嘅，咁佢側邊咧就有一個好似保鮮紙嗰型嘅嘢啦。咁、其實我哋可以開蓋嘅，咁開咗之後， 每次聽阿星去形容啲嘢嘅時候咧、我覺得好富娛樂性嘅、因為嘢喺度猜燈米 不停幻想係嘛，諗下到底係咩嚟？ 我要講多啲，可以令到豐富性大啲啊嘛。咁入邊咧就會你會見到咧有張紫色嘅紙。咁呢張紫色嘅 紙 係啦，紫色嘅 紙 哦，好似面油紙咁喎、 啊，係咯，好似面油紙或者嗰啲皺紙咁樣。但係其實咧，佢係一張水溶性嘅紙嚟嘅。 哦， 佢係咩嚟嘅咧？佢其實就係一張番簡。 哦，番簡紙 唔係喎，佢唔係番簡紙喎，直頭係番簡嚟喎。 佢係番簡，咁即係你想象下，就係將個番簡咧，整到好似一張紙咁樣，切成一張紙嘅形狀，然後就捲咗入呢個桶入邊嘅。 哦， 係啦，咁佢係做咩嘅咧？就係當你咧，譬如話你出街嘅時候，我哋覺得隻手哦啱啱整污糟啦，咁、你要洗手啦。 但係我冇水喎、 啊。唔係，係你經過附近嘅洗手間，然後見到入邊有水。 咁你經過附近嘅洗手間， 佢應該都有得翻簡啦。 又唔係喎，我。 經過幾次，我就係入邊冇翻揀啊！就因為最近可能大家健康嘅意識係啦，高咗啊，所以大家都一齊撳撳一下，撳一下，未 refill 得一次就冇曬啦。咁所以呢張紙咧。就是你的專屬個人的番簡、嗯、 我給阿 Kitty 嬸嬸看看先 好給我聞一下香不香 不是嬸嬸姐姐、 嗯、 我也有淡淡的爽身粉那些味道、嗯、 它有很多不同的味道這個就是其中一隻咯、 哦、那它要拉多少出來的有沒有還是沒所謂你喜歡拉多少好像保鮮紙即是我很骯髒我就拉到成米上這樣是 我自己試過的不要拉那麼多拉大概一隻手指的闊度 一隻手指的闊度， 但 即係而家呢度已經拉多咗咯。 係啦，即係你自己個人嚟講咧，係啦，你自己隻手指幾闊咧，你就拉幾闊。 唔係打埋隻食指啊， 係打洞啊。 嚇！咁如果我拉咗出嚟，攝唔攝得翻入去㗎？ 攝得翻，捲翻入去嘅啫嘛。 我就捲翻入去。 係啦， 係啦。其實佢個設計咧，就係即係好似阿星哥講啦，唇膏咁樣一支圓筒形啦，咁佢打橫咧係可以向上揭開嘅，即係嗰個係啦個長度嗰度，咁好似一卷廁紙咁樣咯，掹佢嗰個。番簡出，但番簡喺呢一個形狀出現咧，好似都唔係新鮮事嚟噶咯。 嗱，但係如果咁樣卷埋咧，我自己就孤陋寡聞啦、 嗯， 我就未見過。不過可能咧，又喺呢個淘淘嘅世界咧，可能已經出現咗好耐都唔頂嘅。 有可能喎，但係因為呢個我自己都啱啱新發現，我覺得哇，好好神奇！我而家一定會帶出街噶、嗯，因為好方便啊嘛。你有時候 你成日都污糟嘢， 你成日都污糟啊？ 唔係因為。咁最近我自己個健康意識都高咗嘛，健康意識都高咗嘛， 咪而家第二個講啱嘅，乖啦， 健康係啱啦。咁我嘅健康意識都高咗嘅時候，咁我就成日都會啊，覺得自己好似要清潔啊，要清潔啊咁樣。咁所以我自己其實有隨身攜帶支，上次 Kitty 都有見到我咧，我隨身攜帶咗一支係消毒酒精嘅，咁、我就掛咗喺身度嘅，係而家都喺度嘅。咁、我就最近啲即係覺得啊。我係要經常清潔過，即係無論你污糟又好，乾淨都好，即係你係要定時清潔，你先可以 keep 住自己保障自己咯。 咁我想問啦，你幾時用酒精搓手液？幾時用呢個番簡紙咧？你點樣去決定咧？ 去廁所嘅時候就用番簡紙。 哦。 但係如果我哋平時可能出街，啱啱我哋掂完個門柄，覺得自己誒係咪要清潔一下嘅時候，我就會用酒精。噴一噴咯， 係，我好想問這個呢個咧，夠唔夠可以沖一次涼嘅咧？即係譬如我諗緊，即係有冇多啲用途啊？既然你係一個隨身嘅番簡，只不過係變咗一卷好似好細卷嘅紙啦。咁、譬如我男朋友去打波咁樣先算啦、即係而家唔得啦，咁遲啲啦。係啦，即係可唔可以帶去沖個涼咁樣，即係掹長啲啫嘛？ 我就試過係啦，你掹長啲咧，當你浸咗水，你揸埋一嚿咧，咁你就真係變咗一嚿。番簡 咯，哦， 系啦，因为咧，系啊，因为佢水溶性噶嘛呢张纸， 呢、這个可以揸埋变一嚿番簡。 当你揸埋之后咧、哦，你再湿水咧，佢就变咗一嚿嘢噶啦。 湿咗水先，而家未湿水， 即系感觉上就真系好似一嚿厕纸，你湿咗水之后佢变咗一撇嘢噶嘛。 哦， 咁然后佢就当佢湿咗水，你再按实佢咧，其实佢就系一嚿番簡嘅形状嘅。 不过咧，实质上个功效咧，我个人嚟讲咧，我 系 几中意嘅呢嚿。点解咧？因为有时候。就算啦，即係雖然正話阿黃星星講到咧，佢話如果喺公共洗手間，你必定有番簡嘅。可能冇啦，用曬啦、就算有好多人都會話啦，喂，裏邊啲番簡乾唔乾淨啊？ 哦、 即係你以為我嚟洗乾淨隻手，點、知啲菌仲多過出邊？咁、你有呢個憂慮噶嘛？咁而家呢個叫做私火嘢啦。咁你又唔使袋住樽簡液。咁你又未必需要攞個酒精搓手液。咁用呢一個咧就啱啱好，你又可以當番簡用，又比較輕便。 個樣幾好，即係如果女士們我哋覺得啊，好似支唇膏個 size 咁細啫嘛，擺喺手袋，咁、我覺得。都 OK 喎，又真係。 不過正話阿崔傑彤都講咗啦，佢由於似面油紙嘅關係咧，希望女士們如果用咧，你唔好撈亂， 千祈唔好當面油紙， 當面油紙一樣。咦？小姐，你個塊面起 泡 喎，咁就唔係幾好啦。 我的心，明知太过分，继续犯。 时间8:47啊，室外气温而家25度，相对湿度88%。听日有 Serenity 嘅旋转 with me， 我系崔杰彤，我好少喊噶，因为我觉得笑嘅力量大好多。嗱，冇得去旅行咧，大家都谂尽办法啦。咁啊，睇下有冇即系假期嘅时候可以尽量回味下去旅行嘅感觉。咁喺内地咧，又谂到新招咯。嗱，我哋又介绍咗好多 staycation 啊、flycation 啊咁样啦。咁咧喺内地原来有几个地方咧，整咗啲翻版嘅日本街。嗱，呢个问小白就最啱啦。日本街有啲咩特色咧？ 写日文咯。 招牌啦， 招牌啦， 系咯，跟住入边有特定嘅铺头啦，例如如果你要最似日本街嘅居酒屋，系啦，跟住十蚊店啊，或者有啲食猪扒饭嘅咁样。 但系啲所谓嘅即系模仿咧，已经好耐之前已经有噶咯，你去深圳已经见到， 不过 有巴黎，有巴黎， 唔系世界之窗、啊， 我咩都有噶啦。 我先提出一个问题先啦，嗱，佢而家呢个就话内地有啲系扮日本街啦，其实日本都有中华街、 哦， 其他地方都有、哦、都有唐人街 嘅 喎， 系啦，就系、是、咁样啦。咁但系 唔同嘅意思唔同嘅， 嗯， 咁啊系， 唐人街系真系聚居咗好多唐人喺度啊， 系系系系。 咁而家呢个系模仿， 咁佢呢个又未必有日本人住喺度嘅。 呢个咩嚟嘅呢个？ 嗱，呢个咧佢就真系话咧，内地有各个省市陆续出现咗几条咧，以日本商店街做設計主題的翻版日本街，咁咧就攞咩嚟作招來咧？就梗係俾嗰啲新進 KOL 啊網紅去影相啦。咁咧亦都引嚟好多咧一啲中意去日本嘅粉絲啊，因為而家即係飛唔到過去啊嘛。咁啊，我點樣可以指下佢嗰個心樣咧？咁啊，起咗呢啲街出嚟，咁啊令到啲網民咧開始好熱烈咁樣去談論到底呢一啲街係好啊定係唔好咧？我唔讲网民嘅意见住啦，你就咁听。我讲多少少呢啲街系点样样嘅先。其实咧，我俾啲相嚟睇，就真系好似咧喺日本嗰啲霓虹灯啊，咁样一条街里面有拉面铺啊，亦都有串烧啊。 即系直头系似咩咧？似深斋桥入边， 系 系啦，又或者似系新宿歌舞伎町入边嗰啲咁嘅格局嘅。 系啦，嗱，譬如我举个例啊，江苏省嘅苏州市淮海路咧，就是、一条长咧，大概都系600米嘅啫，长就。唔係好長嘅，咁但係街嘅兩邊咧，全部都係有拉麵啊、串燒啊、居酒屋一啲日本料理啦，亦都有一啲夾雜咗日語招牌嘅日本食店街。咁咧改造工程咧就係由當地嘅政府去做主導嘅，就喺今年嘅九月尾咧就已經完成咗噶啦。咁啊吸引咗唔少人去打卡，甚至咧著埋和服去影相添。嗱、 哦， 呢個係其中一條。咁你覺得驟耳聽落去呢、這個 idea 好唔好咧？即係因為覺得你哋都出唔到去旅行啦，你哋又咁中意即係嗰度嘅文化嘢食啊。不如就索性整一條咯，可能之後你都唔使特登去啦。 係咁，但係之後咧，隔離就會有好多啦。即係譬如話，今次呢條係日本街，隔離整一條 韓國街， 韓國街跟住紐約街， 香榭麗舍大道， 香榭麗舍大道跳舞街咁樣，好彩講曬成個字啫。 系啦，仲有一 爭啲 一條跳舞街， 開業一個月，公司好多謝你嘅付出咁樣。 你嘅付出係嘛？ 好在講曬跳舞街四個三個字啫。嗱，好啦，樣樣都整曬，又翻去變翻深圳嗰個世界之旅， 係啊係啊， 你哋又去變翻嗰啲嘢，咁就好有趣嘅。咁成日都話，如果你想你自己住嗰區，你自己住得舒服，應該有自己嘅地道特色噶嘛。好啦，咁而家你地道特色你反而唔要，我要整人哋嗰啲嘢。咁如果咁啲外國遊客嚟到，點解好似翻咗屋企咁樣嘅？咁佢哋反而覺得冇咗呢個地方原本應該有嘅嗰啲味道啊嘛。我喺日本住嘅，我嚟到呢度，又係日本，喂！ 咦，仲要有啲唔同，即係喺度找錯處 啦。係啊，爭咗個字喎，嗰啲咁樣。咁係咪如果譬如話日本又好，又或者真係紐約都好，佢哋喺嗰邊咧？又將自己嗰啲特色剷咗佢，不如整翻條中華街喺度啊！咁等你哋又去打卡。 係。 咁講真啦，我哋去到 我哋幾好去行中華街啊？我哋都係周街行嘅啫，又係咁樣。 係咁啊！呢個係中國嘅意見，亦都代表咗一邊網民嘅意見啦。係啦， 另一邊就覺得好開心。 另一邊咧當然就係因為佢真係好中意日本文化咁樣啦，咁啊好掛住嗰邊嗰啲感覺啊，咁啊覺得都幾好啊，影下相、打下卡、食下嘢咁樣。咁但係另外一邊咧就好似鐘哥咁講啦，佢話啊，我哋嘅文化去咗邊咧？即係如果你呢度又學下，嗰度又學下嘅時候，咁好似冇咗自己嗰個特色喎。咁啊到遲啲有人嚟嘅時候咧，就變咗係啦，好似鐘哥你咁講啦，咁。其实我是应该去看哪里呢樣 所以最简单了期间限定。 嗯。 即是譬如说我们原这个日本的摆设摆一个月咯。跟住换咯你可以换。 换韩国。 韩国摆一个月。 印尼。 又擺一個月， 喂唔得喎，咁啊啲鋪頭未回本咧，趕走人，人哋開間拉麵鋪，辛辛苦苦咁樣一個月之後，你就翻人走， 轉頭無啦啦又要做完拉麵一個月走去做馬拉薩爹， 咁你可以都係嗰啲嘢嚟嘅啫，味濃啲咁解啫嘛，係嘛？ 唔係同埋因為咧，佢呢個咧就唔係淨止話好 hea 嗰啲乜乜節，即係如果你普通嗰啲咩台灣節啊， 佢永久性喺度噶嘛，係嘛？ 因為佢咧真係擺咗錢同埋一啲即係設計。計落去做成條街出嚟嘅，即係佢嗰啲佈置啊，或者一啲裝飾啊，其實 都 抌本 嘅， 係啦。咁樣好難，即係一個月就話轉。咁不過呢個都係即係兩邊嘅反應咯。 咁所以點解無端端成日都要影相啊？即係又係一個奇怪。點解去到邊都要影相？ 都唔止影相啦，拍片都係啦。我原來知道好多小朋友咧個志願就話你想帶佢做咩 ？YouTube 嗱呢個又係嘅，呢個又係拗曬頭。即係嗰個志願真係太偉大啊 ！YouTube 啊， 但係而家實太多年輕嘅小朋友咧，即係小學、中學嗰啲咧，問佢志願係咩啊 ？YouTube 係啊，係啊，即係我問親嗰啲譬如侄女嗰啲，佢哋都係話，到時諗住做咩啊 ？YouTube 係， 所以而家咧，無論係嗰啲軟件，佢哋已經好熟啦，係咪先？又電腦剪又成，佢哋就係天生出嚟咧，好似同電腦係即係叫做割唔開咁樣啊。咁所以佢哋嗰啲嘅叫 concept 咧，同我哋係。好唔同，佢哋所有嘢就要抌上網，然後俾人睇到嘅嗰樣嘢先叫完整。 喂，但係其實佢哋好出色嘅喎，我見過好多年輕嘅 YouTuber 咧，佢哋係儲到好多 followers 啊，就算唔係儲到好多嗰啲咧，都曾經成為一時嘅佳話啦，即係大家會知道佢哋係做緊啲乜嘢，即係無論佢係認真嘅，或者佢認真地搞笑嘅，定係佢唔小心搞笑咗啦，咁佢哋都有佢哋嘅一啲特色喺度。 即係我話咧，譬如細路仔，睇嗰個細路仔嗰個。野心有幾大？可能佢睇完呢啲咁樣嘅影片分享平台之後咧，就話啊，我想做個 YouTuber。咁但係有幾多個僆仔咧就會諗，不如我開一個分享平台啊，即係我開一個 YouTube， 咁我咪賺曬所有 YouTuber 嘅錢咯。 係， 即係應該係咁樣諗啊，即係等於我睇完賭神，我好想做賭神，定還是我睇完賭神之後，我想開個賭場？即係兩樣兩個 concept 嚟噶嘛？大家個志向可唔可以即係？再闊啲同埋再遠啲。 嗱，但係又咁講，好多時候咧，你有一個明確嘅目標咧，即係好想做到嗰樣嘢咧。未必是真的做得到，但有時你不知道的時候，我純粹分享啊，或者撞下撞下的時候，又被你開到那條路。 好，咁我明白了，為什麼呢？就是內地方面要做這麼多這些不同類型的商店街了，因為它就是給個平台人哋，等大家自由發揮，即是等大家，我想做拉麵的又得，你想去營運一條街又得。你想借住呢條街去做第二條街又得，即係俾多啲嘅空間大家去到做嗰啲創意思維啊，叫做投資嘅活動啊，佢起碼做咗一件事先。 不過一條半條街就冇乜所謂嘅，你話如果成個地方都變到係好似係人哋嘅地方咁樣，就好似唔係幾好。我自己嘅地方都係有翻自己地方嗰陣 sofa 嗰陣 唔得 先得 嘅。即係例如如果我喺歐洲美加嗰邊嘅唐人街，喂轉個頭同呢一條街又有啲 crossover 嘅嘢，或者日本嘅中華街又同呢條嘅商店街又嚟個可能佢哋網絡上嘅即係叫做交流啊咁樣，咁可能又係一件事喎。 咁不如擺塊六步景喺度 combine key 算啦，大家又 cross 又 cross 嗰樣，咁啊撈埋佢咪算咯。 Yeah. 像弱不禁风的车夫，来细小身躯才近，无视风浪，葬身轻巧跨过去。还你从未自信发表励志话，拿着吉他弹出声音安抚壮吧。 是 Rubber Band 的每度微小，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85%。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11月20日是一年的第324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41日。1967年11月20日，无线电视长寿综艺节目《欢乐今宵》正式首播，直至1994年10月7日。一共播映6613集，被列入世界纪录，成为全世界最长寿的综艺节目。当时电视台希望制作一个类似澳洲九号电视网 In Melbourne Tonight 的节目，交给当时只有21岁的电视制作人蔡和平负责策划和筹备。由林燕妮填词的主题曲家传户晓，日头猛做到现在轻松下，简单道出当时香港人的生活，由顾家辉作曲填词的晚安歌，观众听到欢乐今宵再回，各位观众晚安，就知道大家是时候休息。11月20日出生的朋友，天生充满斗志，拥有坚持到底的性格，不容易改变初衷和思想，比较容易激动，如果受到连番挫折，情绪可能会失控。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轻松的节目有没有机会成为缓和你性格的基石呢？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适合一代人的节目未必适合下一代，是因为节目不变人在变，还是因为节目在变人不变呢？ 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马斯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就浙江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将军路隧道将军路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车多，龙尾星河名居，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湾港铁站一段挤塞，秀茂坪道去返连德道近住宝达村都是繁忙。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车多，龙尾在大榄上斜，荃锦公路落返荃锦交汇处龙尾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在骏景园，城门隧道公路去返沙田市中心方向近住美林村一段慢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无论是什么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还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在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看清楚先好签，同留返份副本，那大家都有保障。雇主就要记住，不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的条款。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剪翅，但系遇唔到菠萝包。 阿朗啊，啲菠萝包整好未啊？出边有好多客嗌咗菠萝油行街噶。 啊死火啦！头先挂住正黑松露心太远，唔记得咗攞啲菠萝包去焗添。 收科，咁就要留意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策动广播剧《粤燕展翅》，逢星期一下午3点至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黄天怡、方子豪、阿涉三五成群节目时段内跟你展翅。 金轮喜事迟中文，一月风云变化龙。 你条花骨龙啊，温孙又唔见你咁勤力，净系挂住睇公仔书。 诶，太太，本地漫画都可以系严肃嘅创作嚟噶，好多仲系一种时代嘅印记嚟添。电视节目《香港故事》，我们的漫画家，请嚟多位好有代表性嘅本地漫画家，分享佢哋嘅创作同香港有咩关系？听晚9:05，港台电视31。 9:07，投資 O2O， 阿 O 同大家咧講講隔晚美股表現先啦。雖然咧新冠肺炎啊疫苗咧研究有新嘅進展啊，但係美國咧疫情啊持續升温啦，投資者咧傾向買入咧科技股啊作為避風港，加上咧國會啊重啟刺激方案談判啊嚇，咁啊帶動美股咧啊終於結束跌勢啦，道指有得升，升44点啦。标普500指数咧升14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咧升得最多啦，升103点。大型嘅科技股啊靠稳啦，亚马逊、苹果公司咧分别都有得升嘅 ，Facebook、Netflix 亦都上扬。咁啊，睇嚟咧今日啊，亦都有机会咧连带港股一啲科技类嘅股份咧，都起码可以咧终止跌势，可以升翻上去。Happy Friday， 希望星期五个股市都 happy 一啲啦。 旅游都是转个弯就到， 晨光第一线， 白元浩主理， 本地旅游暂暂停。 好啦，嚟到我哋晨光第一线啊，暂暂停嘅环节咧，咁啊又揾我哋今日嘅嘉宾咧，就系好过度上员啊，阿玲喺度，早晨阿玲。 早晨啊，小伯。 啊，咁啊，今日咧亦都系揾住一条嘅巴士路线，咁啊可以咧就呢度去嗰度去望下沿途嘅风景人物噶，咁啊俾听众又一个贴士啦，睇下星期六日嘅时候会唔会坐到呢一条嘅路线，可以感受埋呢一种嘅旅游风味。今日介绍边一条巴士路线好啊，玲？ 我哋上个礼拜咧就讲到啲绿色路线啦，我哋今日继续绿好唔好啊？ 好啊，好啊，好啊，我最中意环保啊，我个人好啊。 系啊，个人都。fresh 咗嘅，系啦。咁但系我哋今次去远啲啊，我哋去条64K 线。 64K 我都耐唔耐会坐一坐嘅喎，系由呢一个嘅大埔火车站，咁啊开到去元朗嘅喎，行呢一个林锦公路噶嘛。 系啊系啊，但系咧，其实你搭嘅时候有冇留意到啊？其实佢咧系。周邊咧係佈滿咗啲村落嘅，即係一啲鄉郊村落。 有啊有啊有啊， 係啦。如果咧，即係我哋可能又未必下下都有機會咧，走入去啲村落村，即係穿梭啲村落去體驗下啲鄉村生活啦。但係有陣時又想，好。遊行咁經過下咧，喂，其實搭巴士好，因為巴士又唔快啊嘛，咁又搭搭得。 係啊，可以慢慢睇下嘛。同埋咧，我記得佢呢一條路線咧，因為經過林錦啦，所以佢會經過林村啦，大埔嘅林村，亦都咧就會經過埋呢個加道里農場都有 嘅 喎。 冇錯冇錯，你已經講咗兩個最主要嘅景點。 哦，係啊， 係啊，但係咧，其實咧，我最中意搭呢條線嘅時候咧，我有幾樣嘢我會做。第一咧就係、因為經過林錦嗰條路線咧，真係好舒服，沿途咧就多。綠色啦，即係你係其實你係一架巴士穿梭喺呢個山林之間。係 啊。 其次咧就係、呢個巴士路線咧，其實佢係經過好多喺大埔嘅主要村落嘅。咁如果你真係對村落有興趣，你可以揀幾個主要嘅村落去落車啦。例如你可以喺錦田嗰度落車啦，因為咧嗰度有條慈朗村，附近又有呢個嘅嘉慶圍啊，咁樣又好適合大家去遊歷啦。咁另外咧，你又可以頭先你講咗啦，加道里林場啦，我哋又可以。即係落下車啦，咁跟住其實佢都會經過，即係如果你係行山咁樣，佢都係唔同大瀑布嗰個入口嚟。 咁同埋咧，其實當然啦，許願樹大家都知啦。咁、其實許願樹嗰個附近咧，都有啲林村嘅一啲嘅村落。時時咧，即係我都會提醒啲人嘅，林村唔係村，係一個地方嚟嘅。咁佢裏邊有好多唔同嘅村落。咁我哋探測一下香港嘅城鄉關係嘅時候咧，睇到呢啲村落咧，其實都幾心曠神怡㗎。 咁都係啊，我自己咧，譬如未必係一定要許願嘅時候先至去林村嘅。咁可能有陣時探下朋友，因為自己都大埔人啊嘛，咁可以去下啦。不過咧，我唯一一樣咧，我未去嘅就真係加道理農場，我未去啦。其實入邊都有好多唔同形形色色嘅動物喺入邊咧，可以即係俾小朋友打開眼界喎。 唔止㗎，其實如果咧你哋可以咧，就趁住加道理農場去，其實有啦穿梭巴士咧，就上去觀音山山頂嘅。咁佢嗰個望落嚟咧，你會見到即係石崗軍營嗰個機場跑道，其實好好。嗰、那個山其實咧係以前咧，即係古時候咧，啲村民上去冥想，因為都好舒服。 嚇、啊，上去冥想啊？ 係啊，但係而家咧，其實佢都好有趣，因為咧佢嗰個地方咧都好有個好大嘅靜止啦，提醒你冥想啦，亦都有加到你兄弟嗰個亭啦，咁都係一個非常之值得玩味嘅地方啦。另外咧，即係我都講翻條路線先啦。其實另外一樣我好中意做嘢就係、認住嗰條路線嗰啲村名啊。咁你知咧，其實有陣時名字咧，即係就算地方名有人名都好啦，都係代表咗一種性格。 係啊係啊，你的名字啊嘛。 係啦係啦，咁所以咧留意啲村名嘅時候咧，咁我就發覺啊，有條元光村喎、哦，嗰陣時未有一套電影咧，叫做《五個小孩的校長》嘅， 我記得係 係啦。咁其實嗰個地點就發生喺呢個元朗村，咁、 哦、 變咗咧係啦。你就諗啊，當時嗰位啊校長咧嚟、到一個咁遠係啦，咁遠嘅地方真係好偏僻，去幫啲小朋友，咁你就分外有一種感動喺度啊。 哦，哇！真係一條巴士路線咧，除咗有好多嘅觀景地方之外，仲有啲感動嘅故事都可以俾我哋嚇、又可以同身邊嘅人分享一下喎。 係啦，仲有一種想像。咁然後到最後啦，我哋咧就可以去到呢、這個大埔巴士總站啦。咁附近咧，我哋就有陸會學院啦，亦都有呢個嘅鐵路博物館啦。咁其實咧，如果你淨係用64K 去作為你一日嘅行程咧，係好足夠嘅。 係啊，同埋我覺得64K 嘅沿途嘅風光咧，係可以玩兩日嘅。你話如果你淨係去行山嘅，譬如去冥想嘅，嗰度都已經冇咗你可能四五個鐘啦。 係啊，係啊， 係咪？ 不過就咁64K 因為係主要村民嗰個嘅穿梭路線嚟嘅，咁我哋都要留意翻，即係唔好太過阻礙村民嘅城市生活。 哦，係啊，係啊，如果有陣時見到啲村民咧，有好多嘅菜喺度啊，拎住好多餸啊，我哋就唔好去騷擾佢哋啦嚇。係啦 ，say 個 hi 咁佢哋都好 nice 嘅。我自己話行山路線，我都有一次試過由呢個粉嶺嘅蝴蝶林徑嗰度咧，就行到去近真係加道理農場嗰個位置出嚟，然後就再坐64K 咁走，都係一啲係。都是很漂亮的風景，所以你說在上面我又見到剛才阿玲提及過的，譬如石崗軍營，見到很長的跑道這樣，是的，都是非常之悠閒的一條路線來的 64K， 的大家有機會的時候都可以去那裡，就是好好地休息一下，感受一下香港那種林間的道路的風光，是嗎？ 是的，是的。 好了，謝謝阿玲，下次再介紹其他地方，拜 拜。窗外百鸟花似属于昨晚，梳化堆满衫，两件飞上了吊架，掩着脸左边可有人刚刚打好厌，我连看有你却在单从下作点接近，应不应好好庆祝早餐一般的抱拥， We can push a little again and again and again， 九点十五分，听过有叶巧林 Misha 嘅《二人份》。 晨光 Morning Call。 嚟到朝头早晨光第一线嘅晨光 Morning Call 咁啊，电话侧边啊打通咗阿冯生，早晨冯生， 早晨早晨， 咁啊打咗上嚟我哋 Morning Call 嘅时候咧，咁啊有啲乜嘢嘅点唱想同我哋嘅听众分享一下咧？ 因为最近咧我阿妈咗文上咗天堂，咁就谂住打电话嚟怀念下佢，同埋祝福下佢。 咁啊有冇啲特别回忆嘅同妈妈有关嘅，即系觉得以前妈妈点样锡你，又分享少少得唔得咧？ 佢个个都锡，因为我有四兄弟姊嘅，咁有咁啊哥啊家姐啊，同埋个细佬嘅，咁佢四个都对我哋好好， 公平嘅、 公平嘅，公平嘅，佢做人都好公平嘅，就冇偏帮边个嘅，所以咧佢咁另外佢亦都帮我哋凑大啲仔女，咁即系做啲孙啊咁样嘅。咁所以佢就得到个人嘅尊敬嘅。 啲孙有冇挂住佢啊？ 有啊，个个孙都挂住佢噶。 阿冯生啊，如果咧俾你拣，挂住妈妈最挂住一道菜式系啲乜嘢咧？ 萝卜糕。 萝卜糕，妈妈嘅萝卜糕系嘛？ 系啊。 有冇自己识得学咗妈妈嗰个真传先？ 学唔到啊，我太太就学过。 吓咁啊，得闲叫太太自己今日整翻妈妈嘅味道出嚟啦，好唔好啊？ 希望啦，希望啦。 系啦、啊，好啊。最后仲有啲咩挂念嘅说话想同妈妈讲噶？ 我想同我妈妈讲咧，就话如果佢争我哋嘅嘢咧，应该还得噶啦。下一世咧系我自己兄弟姊妹报答佢噶啦，我哋永远怀念你。 好啦，多谢你嘅电话，冯生，多谢晒。 好，晒唔该晒。 应该成取孝道，还我未必无法为衬托，轻弹曲韵梦中送，长夜空虚怎冷夜半日，遥老远的开是我心，父母亲。爱心有善将碧月常在心里问何日报。 如果其他听众都有很多事情想分享的，关于你的朋友的，关于你家人的，开心的，想 share 的话都可以打电话上来1872388，预约下个星期的时间。 每朝六点到十点，梁咏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元浩，香港电台第二台。 光帝 好，咁啊，问下 Kitty 同埋钟哥，需唔需要去厕所啊？今日去咗厕所未啊？ 未啊， 未啊， 我都未啊。啊，唔系，我去咗咯，我去咗咯，我去咗咯，系、 哦、 啊。 哦，唔系，你讲紧大嘅定细嘅？ 办大事， 办大事，今朝去咗啦。 系啊， 而家我调息到啦。 哦，好啊，恭喜你，恭喜你，恭喜你，恭喜你。 凌晨时分， 有钱都买唔到福气嚟噶。 真系啊，因为根据好似《黄帝内经》啊，话最好咧就系朝头早四五点。 真系，而家我真系呢个时间喎，要 哦，几好喎、啊 哦，因为要四五点起身啊嘛， 唔怪之你皮肤又好咗， 靓仔咗， 本身都已经靓仔噶啦， 再靓仔啲，点 追你啊？ 你以为我今年十八岁，我仲受呢啲咁样嘅说话？ 点追你啊？ 收翻埋佢啦， 唔系通常都系咁噶，出去咧嗰啲娱乐圈嗰啲见面嗰啲首映之前冇嘢讲， 我靓咗啊你， 好似眼大咗咁样，但系唔好乱咁讲啊！依家成日都惊第二三个就话。有得飞去南韩咩？咁有得去整咩？咁啊唔系啊！ 你当我新人啊， 一个讲就假，两个讲个真噶啦， 系咪先？喂，讲翻呢一个咧，有一份绝世神功，咁就厕所测试员啊，月薪咧就接近80,000蚊啦，每一日咧就负责30至60分钟排便就 OK 啦。咁啊，系一间 那个工作。嘅內容要負責啲咩嘅？ 排便咯， 排便咯。 但係30分鐘要咁耐咩？ 係啦， 唔好噶嘛。 個廁所測試員測試點樣用排便去測試咧？ 其實咁嘅，喺一間咧智能嘅座廁公司咧，去請人嘅咁樣。咁點解要請一個人咧？就係要證明佢哋個智能座廁咧係好乾淨啦、好衞生啦、好沖得啦，等等等等咁樣啦。咁所以咧就要請一個測試員咧去每日咧叫做好按章地排便咁樣。咁你可能會話：咁排便咪排便咯，平時男人咁樣好簡單啫，你15分鐘內點都完事啦。 其實女人都係， 如果你個大解係差唔多時間噶嘛。 咁但係咧佢就要坐得耐啲，等你 feel 下個廁所板得唔得啊？舒唔舒服啊？願唔願意留喺個廁所板？ 嘅時間耐啲啊，或者馬桶上邊嘅廁時間用得耐啲啊，咁樣咯，等等咁樣個舒適度啊，同埋咧個味道啊，即係嗅覺上邊啊，喂，究竟喂，譬如你去完之後咁，可能喂沖完水冇乜異味喎，咁你咪願意留喺個廁格嘅時間多啲咯，咁啊類似用呢啲咁去評分，咁就做到個測試員，佢都唔係講少㗎，即係收你80,000一個月，你估淨係 好高薪喎、啊， 正正常常咁樣排便咩？ 好高啊！但係佢 有冇得休息先？係咪每日都要排㗎？ 佢休息嘅時候做咩？又係坐， 係啊，都你 又開高嘅點啊？又係坐， 係啦。咁啊，佢依家今時今日咧就話請一個咁嘅測試員咧，咁啊仲要即係如果可以嘅話咧，咁佢唔需要直播埋嘅，不過之後要事後拍翻條片咁。 拍翻條片做咩咧？唔好坐喺度， 拍邊度喎？ 你測試下 享用個廁所啊！ 你著翻衫， 著翻褲嘅，係 啦，冇黃色成分嘅。 雖然 佢成件事都係好正規嘅嚇， 嗱、雖然你80,000， 係、 但係究竟有幾多錢你要買痔瘡膏咧？ 哦，點解坐得多？ 坐得多 啊嘛，即係坐得多。如果你去魚翅坐得耐咧，你就會好容易有痔瘡呢個問題。 我反而想知佢到底點樣請人咧？即係點解？即係我同鐘哥一齊去見工啦。 點解請佢唔請我？ 係啦，佢要咩準則咧？ 首先咧，你應徵咧就要提交影片嘅，因為疫情嘅 影片 拍片 係啦， 咁中意拍片， 冇辦法，依家網絡嘅世界啊嘛。嗱，片中可見咧有好多主持或者好多唔同嘅應徵者咧，都有唔同風格咧去排便嘅咁樣。咁當然你就即係都係影住自己嘅樣嘅啫，上半身嘅啫。咁因為佢真係一間公司嚟嘅，佢話影片入邊咧有好多都係演員啊、主持人啊、前記者啊，或者擁有大學媒體嘅一啲碩士嘅朋友仔去參與去競逐呢份絕世筍工。 如果我即係我都揸住個碩士啦， 係。 咁同我要應徵排便員啊，唔係排便員， 廁所測試員 係有咩關係咧？ 我都唔知喎，可能你本身係識用 social media 用得叻啲啩，即係你一路排便嘅時候隻手唔會手震啩。 唔係，我反而覺得好似嗰啲食評家咁樣啊，即係點樣去形容到嗰個廁所，令到你有賓至如歸嘅感覺。 真係啊， 係啊，令到人哋覺得係喎，原來即係去廁所要注意嘅，即係唔係淨係乾淨唔乾淨咁簡單。 不過唔好搞亂先，佢而家呢個應該係你純粹去睇下你坐到几耐，或者嗰个厕所板舒唔舒服嘅啫，唔、一定你要排出嚟。 我真系唔使 讲 嘅， 唔使一定排啲嘢出嚟啊嘛。 哦，咁你唔排又点测试咧？ 系咯， 斋坐咯， 咁得 唔得？ 你真系要连埋排噶， 嗱都系排一次啊， 系啊，排一次嘅啫， 好似你拍戏咁样。排一次啊， 系啊，冇话要食泻药疯狂咁样去排出体外嘅，咁但系即系常言道，喂，其实佢都攞生命嘅危险去肩负呢个重任噶。常言道，依家所有嘅测试都同你讲，哇，你知唔知啊个 keyboard 咧污糟过咩啊？污糟过厕所板啊！你知唔知支麦啊污糟过咩啊？ 厕所板 啊！你手指污糟过咩啊？ 厕所板， 佢厕所板系一个标准嚟嘅，系全世界最污糟嘅嘢，就系厕所板。 但系好多嘢都污糟过佢，咁其实佢就唔系几污糟 噶咋。廁所板唔係好污糟，依家搞到咁樣啊！咁同埋咧，即係今年咧，特別係疫情嘅緣故啦，我自己咧都注重咗自己屋企嘅廁所衞生。其實舊時咧，我唔會咧，即係就咁冚埋個廁，即係冚埋廁所板先沖廁啊！我哋啲男人沖廁咪沖廁咯，係咪先？即係一個月先洗一次廁所。哇！依家唔係屋企咧，一個禮拜洗一次廁所啦，抹啦咁樣，跟住酒精消毒啦，噴 啦， 好事嚟嘅，係啊！ 真係啊！你哋有冇咁做啊？ 我梗係有啦。 你有冇咁做啊？ 唔好问佢啦。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横扫英美榜同埋欧洲十大啊吓，两位都系人气急升啊。24K Golden 加埋 Ian Dior。 Why you always in the mood? Around like I'm brand new. I ain't trying to tell you what to do, but try to play cool. Baby, I ain't playing by your rules. Everything look better with a view. Why you always in the mood?Somehow I was in a feeling bad. Baby, I am not your dad. It's not all you want from me. I just want your company. Girl, it's obvious, elephant in the room. We're part of it, don't act so confused. And you love starting it, now I'm in the mood. Now we arguing in my bedroom. We play games of love to avoid the depression. We've been here before, and I won't be a victim. 好 catchy 嘅呢一首新歌啊，而出啲 4K Golden 咧都系近排人气急升啊！本周新打上榜占第十位 ，Mood 出啲 4K Golden featuring Ian Dior。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晨光追踪三十一。 早晨，早晨， 早晨 ，Kitty。 早晨啊，梁荣忠，早晨啊 ，Kitty。 早晨啊 ，Kitty。 有咩好介绍咧？电视 话今晚咧就好啱啊 ，Kitty 睇嘅啊。咁啊，八点钟嘅讲食力啦。咁里边咧就有个教主啊，即系教你煮嘢嘅教主咧，就系黄大军啊嘛。咁但系咧，佢大家就唔好以为系识特异功能嗰、那个。系啦，咁啊，黄大军咧，佢就即系谂起咧啊，当年咧。在这个泰国呢就访问即是做访问啦、就是跟黄三军有关的。咁今次呢佢是教主一道呢就是有泰国特色的冬阴功意粉喎、 哦。喔、哎、这个餸呢好 hit 喎最近。因为之前在其他节目嗰度呢又见到有人教煮这个餸喎。 有 hit 意粉㗎 咩，喔。 不过就用意粉嚟去煮呀。 喔、啊。 係啦。咁另外呢就李大围城呢一周年啦。咁、今次呢就搵嚟呢当年啊，即係其实去年啫。 当日呢。 坚守阵地嘅厨房佬，李大厨房佬啦，咁佢咧就睇下佢啦吓，即系喂觉得一餐好嘅饭应该有啲咩滋味嘅咧咁样。咁另外咧就系、是、啊菜档咧就系、是、蔡志强咧就会讲下呢个日本嘅拉面啊。原来咧喺即系而家大家咧觉得喂好紧要啊，日本嘢食梗系要有拉面啦。原来咧系战后短短半个世纪咧开始咧去重视嗰个拉面嘅啫。 哦， 系啦。咁咪要由70年代講起啦，咁點解可以發展到你而家咁多種嘅菜式呢咁樣。好啦，咁跟住呢去到呢個日常八點半啊，日常八點半裏面呢阿樂在其中啦，琪琪呢就會同大家一齊呢去飛鵝山嗰度自殺崖呢、就唔係話啲人走上去自殺啫，有啲人咁樣比喻即係話嘩你爬嗰度真係好危險㗎喎咁樣。咁究竟佢可唔可以應付呢？咁、另外啦啊想食嘢啦，冬天就最好食乜嘢呢，就是、臘尾啊。臘尾真好奇怪㗎，臘尾如果唔係冬天食呢你真係覺得啦嘩。 好熱啊係咪 又滯又油。 好臘好似黐住你咁樣。 冇錯，咁今次呢就係、是、會 ,Eddie 呢就會教大家呢煮呢一個薑米臘腸炒飯。 嘩、哦、正喎、啊、薑米。 薑米 係喔。 係啊。即是问啲姜切到好细粒咁样啦， 系啊， 咁就食落暖粒粒啊，会落舒筋骨啦吓。咁、想问下两位知唔知道第六感系咩嚟嘅咧？ 第六感即系男朋友有冇出轨嗰啲咪第六感咯？ 啊、你啊，即系你自己话自己又话系直觉又话性 、啊， 原来咧第六感咧就喺呢一个即系我哋有五个观感噶嘛。咁就係視覺、嗅覺、聽覺、味覺同埋觸覺啦。咁另外第六感呢、這個第六感覺呢其實係我哋嘅內感覺嚟喎。即係話啊梁忠你摸下你個頭摸下你個鼻、你就好快摸到㗎喎、但係你摸人哋個鼻你要摸望住人哋個鼻㗎嘛。咁、呢個呢就係你自己嘅內感官嚟㗎。係、啦。個內感官呢對於一個人嚟講呢非常之重要啊！如果冇咗佢咧，你可能连行路都有问题啊！ 咁严重啊！ 系啊，即系等于你全身啲手脚你都唔知道会摆咗边度咧，咁你就会有好多问题出现噶啦，系、啦。咁所以咧，今晚就可以睇下呢个内感官啊，究竟啊第六感系咩嚟嘅咧？如果你内感官都可以知道男朋友出轨嘅， 都劲啊！ 好，唔该 ，Kiss 啊！ 唔该晒。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民权观察成员黄浩然不认同监警会主席梁定方指警方并非蓄意在执勤时不展示警员编号或者行动呼号的说法，认为警方要为大规模违反执勤规定一事问责。警队要交代怎样设立机制处分，以及怎样应法院的要求纠正问题。 黄浩然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去年保安局以制服设计为理由没有位置展示警员编号，已经显示警方有蓄意不展示的意图，或者在处理上有疏忽，应该要问责。他又认为今次法庭已经有裁决，政府和警方都不应该再回避，有独立调查亦都有助提升警方的公信力，同时希望当局加强对投诉人的法律保障，以免因投诉人投诉而作为被指控的资料。15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上个星期总辞，当中包括公民党的谭文豪。他认为经过今次取消议员资格事件，港人要思考现时代议事制度已经失效，应该怎样争取民主、自由和权益。谭文豪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说，失去议会平台对监察政府工作难免有影响，但是未来仍然会以市民身份继续跟进。至于他本人会不会再参选立法会，谭文豪说目前要先处理员工遣散等的问题，暂时不作考虑。他又预料未来民主派政党将不再是主流，政权的打压会越来越严重，最坏情况可能仍然未来临，希望港人继续坚持。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7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全部由境外输入，患者分别在福建、上海、陕西和广东等地确诊。另外，天津新增1宗本土的疑似病例。另外，昨日新增14名无症状感染者，当中一人当日转为确诊，都是由境外输入。内地累积86398人确诊，4634人死亡，81400多人康复出院。南韩单日确诊新型肺炎的病例持续上升，新增363人确诊，连续3日超过300人感染，亦都是8月底疫情反弹以来最多，累积增加至超过30000人确诊。新增病例之中，320宗是社区感染，43宗由境外输入。另外，再多3名患者死亡，累计有501宗死亡病例。总理丁世军发表全国电视讲话，要求民众避免举行年末聚会，亦都唔好进行不必要嘅户外活动，尽量留喺屋企。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早晚有一两阵微雨和薄雾，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微风，晚间东风增强。展望听日云量较多，风势较大，下周初至到中期天色好转，早晚稍凉。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327点，跌29点，总成交金额104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62点，跌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02点，升2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76.5，升3.5；先建科技2.54，系升1.4。阿里巴巴250.2，升5元；建设银行5.87，系跌8仙；北奇医药系报19.48；美团301.4，升7.4；友邦保险88.8，升6毫；中国移动46.8，跌3毫；小米集团25.3，升1毫；药明生物78.65，跌3毫。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3，日元103.86，瑞士法郎0.911，加元1.307，人民幣6.578，英磅對美元1.326，歐元對美元1.188，澳元對美元0.729，新西蘭元對美元0.692。日經平均指數報25525點，跌109點。港金現價報17220元，升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5.48美元，卖出1866.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报告啲塞车嘅消息先啦。较早前咧，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富豪东方酒店对开就发生过意外事故。意外事故虽然啱啱清咗场，但系咧都系多车嘅，龙尾就去到联合道附近噶。咁啊，受到之前嘅意外事故影响，而家沿住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富豪东方至到联合道嗰段咧，都系车多行车缓慢，东行去观塘方向噶。较早前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彩石里对开都曾经有意外事故嘅，清咗场噶啦，交通就回复正常。隧道方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过去港岛方向仲系比较多车啲，龙尾近住汇景花园。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咧，就近住隧道入口广告牌嗰段多车少少啫。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将军澳隧道去九龙方向将军澳入口嘅龙尾就喺欣怡花园附近。咁其他嘅路面交通情况，咁新界咧，而家西贡公路去九龙方向康湖居嗰段就多车少少，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沙田市中心段咧，亦都系多车一啲嘅。安全车速报告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东区走廊太古城桥面来回，同埋清水湾道白石窝去西贡。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为咗舒缓低收入住户嘅经济压力，关爱基金向合资格非公屋、非综援住户提供一次过生活津贴。申请分阶段进行，四人或以上的住户可以由而家至11月30日亲自递交或者邮寄申请表给指定的服务单位。详情请浏览关爱基金网页或致电2180-6666。 甜甜，有没有听过香港电台第二台朝早10点到1点全新组合风骚快活人啊？ 豪叔叔梗有啦，我仲知佢哋嘅风骚生活小确幸需要听众透过 Facebook Live 踊跃参与。 叻啊！但你听真下，佢哋嘅全新环节组合啦，包括有瞬间看 channel， 又有风骚稳就业计划，推出咁多唔同嘅环节内容，都系想吸引你哋收听啫。因为你哋收听一次 就可以救到三个人。 桂花田、曾志豪、程振鹏三个风骚快活人。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9:30，梁永忠。 今朝我想讲过去、现在、将来。你哋几耐冇试过同一啲年纪比你大好多嘅人倾偈呢？好多年青人都怕，因为觉得佢哋讲嘢好似喺度说教，又或者觉得佢哋认为自己年纪大啲、经验多啲，俾你嘅感觉就系睇你唔起咯。所以有一种好怕同长辈倾偈嘅谂法。不过到自己变咗长辈之后，一样好难揾到一啲年纪轻嘅人倾偈。你同佢哋倾，又会觉得佢哋乜嘢都未经历过，乜嘢都唔识，都唔知同佢哋倾乜，所以呢个真系好似一个循环。自己年青嘅时候唔同年长嘅人倾，到年长之后又唔会同啲年轻人倾，咁咪即系始终冇计倾。早排有位长辈同我讲，佢话最近好开心，因为自己成个家族十几人一齐去露营。呢位长辈今年已经80多岁，年轻嘅时候要不断做嘢养活佢嘅下一代，而且嗰个年代边有露营呢一样娱乐㗎。 所以今次佢哋四代同堂做一样最简单嘅嘢，已经令到佢开心咗好耐。佢讲嘅呢段说话里边出现得最多嘅词语就系开心呢两个字，而且佢每一次讲开心，你真系感受到佢系发自内心，由心底里面真系好开心。呢段说话喺我脑海里边出现咗好多次。我哋几耐冇听过身边嘅长辈讲嘢呢？原来要令到佢哋开心，唔需要俾好大嘅物质供给，亦唔需要餐餐大鱼大肉，只系好简单，一家人齐齐整整做最简单嘅事就已经可以。有句说话我哋经常挂喺嘴边，就系、是、为将来咯。为咗将来呢样，为咗将来嗰样，无论为咗小朋友嘅将来，或者我哋身处紧嘅呢个地方嘅将来，总之就系为将来咯。但系我哋有冇谂过，曾经喺过去为咗将来打拼过嘅人，谂过佢哋嘅现在呢？仿佛好似觉得我哋到咗特定嘅一个年纪，无论系身边嘅人又好，或者身处紧嘅都市都好，就会将曾经年青过嘅人慢慢遗忘，唔需要再聆听佢哋而家嘅声音。其实有冇谂过曾经年青过嘅人，佢哋而家需要啲乜嘢呢？如果你尝试一下了解佢哋，可能就会明白我哋而家应该要做啲乜嘢，而未必系想将来拥有啲乜嘢。当我哋努力打拼未来嘅时候，不如想想呢一班前辈，佢哋喺过去嘅时代为将来打拼，其实都系为咗我哋嘅现在。所以而家我哋应该要做嘅，就系造就一个喺佢哋以前嘅年代想有嘅将来啦。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让我有个美满旅程，让我记着有多高兴，让我有勇气去喊停，没有结局也可即兴。难堪的不想，只想痛快事情，时间上早别张开眼睛。长路漫漫是如何走过，宁愿让落极忘形的我，离时代远远没人间烟火，毫无代价唱最幸福的歌。让我对这世界好奇，让我信自己的真理，让我有个永远假期，让我喝水也可嬉戏。从今天开始相识当作别离，时间就似活多一世纪。长路漫漫是如何走， 神厨房星期五 special， 饮饮食食大字典。 今次呢个字典咧，小白好啱。 点解啊？ 佢直头可以系字典以外嘅补充。 千祈唔好咁讲， 因为咧呢一个就系讲一啲日文嘅字啊，日文嘅汉字啊。 好多時候咧，我哋即係會去超級市場啦，咁啊見到一啲包裝上面咧，如果佢嗰個產品係嚟自日本嘅話咧，都會有啲漢字喺度嘅。咁同我哋認識嗰個漢字嗰意思到底同唔同咧？咁樣咁今日咧就可以同大家去解構一下咯。 都幾好玩喎呢啲遊戲。 嗱，你唔使玩嘅啦，你讓俾阿歐睇下佢識幾個，我哋一齊睇下佢識幾個。 我被逼玩，小白又識曬， 估下都幾好玩嘅呢啲。 你就出問題。 其實佢係跟 logic 去到思考嘅。 擺明就係玩緊你啦，而家 個 logic 就好簡單，我就出嚟。出下样相，你哋就 唔系嘅， 讲翻正确答案。 而家俾位你上噶，呢个系 唔系？其实你应该都识噶。 不如我问下你股票问题，我俾位你上啦，睇下你识唔识答啦。 好啦，乱 仲可以赚钱添。好，嚟啊，崔杰彤。 好，切磋切磋。 好，阿 Jimmy， 五木系点解咧？五咧就 一 二三四五个五，木咧就系眼睛个木啦。 嗯， 系啦，五木。是点解？即是一包食物上面见到五木。 好，我打电话问家庭观众。 好，就是问白羊啦，就是打 味道， 少少少少牵涉。 估啊，五种味道，五种食法。 系， 我真系俾牵涉你。 我知啊，我听紧，唔好咁搞乱我，好认真听啊，小白讲嘢。 即系正如如果我问股票嘅，我都即刻打电话俾阿欧嘛。咁佢要俾啲贴士我。 你继续讲埋先。五种味道， 系呢一种咁嘅路向。 哦，七味粉。啱啊！即系几样嘢加埋一齐。 人哋都讲明五味咯，你又做 咩七味啫？五味粉咯， 有冇五味粉嘅？我想 我唔知啊，类似应该系啲叫做落嘅调味料嚟嘅，五木系咪？ 唔系。 咁系咩咧？ 鱼。 五木点为鱼咧？ 即系可能有啲鱼。 佢比目鱼啊， 系比目鱼，比目鱼， 银雪鱼， 系啦， 木鱼， 系啦，五木鱼。 其实几 木鱼， 几有创意，同埋听落去都几顺耳，系咪？五木鱼，好，开估呢个咧系解杂感嘅意思。 真系完全估唔到， 五种啊嘛， 五种系啊， 系啊， 木系目不暇给咁样，可能 系啊系啊， 颜色咁样。 即系其实佢木意思即系话咧，嗱，你可能睇一眼。你睇五眼嘅，你需要睇五眼，咁你咪有五种嘢喺度啦。 即系杂感嘅意思， 即系五色缤纷咁样。 系啦，如果下次我哋喺包装度见到佢写住五木咧，即系话哦，佢系杂感嘅，咁啊杂感饭又得，杂感菜嘅又得。 俾啲成功感，有冇啲易啲？ 有，新口系咩咧？ 新口辣咯。 哇，冇咩成功感啊！连续 combo 好唔好？金口系点啊？ 金口即系苦咯。 喂。 点啊？俾呢个真系咩？我谂住系 金 丝嚟噶， 金甜系金甜系甜啦， 系咯，啱咗啦。 唔系，但系金呢个字本身系即系苦苦涩涩嘅。 不过以前识日文啊，真系会觉得如果个金字应该系苦， 有少少嘅。 识咗之后先发觉， 原来系甜， 好嘢好嘢。 嗱咁啊，都啱啊，呢两个比较容易啲啦， 容易啲 嘅，再容易啲啊， 好 植物。啊！成日去餐厅都食嘅即 哦，三点水做个责任个责字系咪？ 系啦，咁 物件个物， 咁即系咩嚟嘅咧？ 其实我唔知啊，呢个真系 即物 系真系唔知。 你应该一定食过噶喎。 有，即嗰啲茶渍碗啊，嗰啲咁样。但我一嬲都唔知个即字系点解噶，我以为系一个即量词，定还是一个制作方法？我唔 系 好谂得明。 制作方法就系解叶菜啦。植物就是那些葉菜， 你通常吃那些植物都是細細碟細細碟，好像前菜那樣給你吃的嘛， 即是醃製過的一些黃蘿蔔啊， 牛蒡啊， 青瓜啊，這樣 蘿蔔啊，那些都多， 那些植物就是葉菜了。好了，這個都容易見到的，鳥肉，雀仔的鳥， 簡單，雞肉咯， 是啊，簡單，你又說簡單，難你又說我丟難你了， 有沒有最難的？有冇啲嗱？你唔可以攞我嚟做入门级，你连小白都考到，咁先代表系王者啊！ 我问呢个嗱，唔系我其实好惊，我点会考到呢个日本人咧？ 好难讲噶， 唔系噶，我有阵时会谂太多 啊！就等于你问我股票，我都会唔识噶嘛，系咪先？全部都识咩？几廿万只股票， 接招啦！嗱，汁就即系解汤啊，即系汤汁个汁就解汤啊。咁出汁系咩咧？ 哦， 唔系间道出汁嗰度出汁，但系就真系出嗰两个字。 唔系黄色嘢嚟噶， 唔系黄色嘅。 我唔知啊，我以为色情嘢，突然间问啦，唔系，冇嘅。儿童 佢系同一定同料理有关啦，佢都系同嗰啲汤啊芡佢有关。 你识嘅小白系嘛？ 我识嘅出走系啦， 你识不如你答啦，你识不如你答，唔系，其实唔识系何必咧？ 其实咪就系汤啊、芡啊，即系你有阵时会做嗰啲日文叫达斯，达斯就汁啦。咁如果你出汁咧，其实都系烹调嘅时候可以做到一啲嗰啲芡啊，嗰类嘢出嚟。 好啦， 要用翻中文嚟形容翻 先。小白讲咗日文啦。咁、那个正解系咪咁样咧？崔杰彤 嗱，我手头上嘅正解咧，佢话出汁咧，其实就系木鱼做嘅上汤。 哦，都好近似啊，都系。 因为点解咧？其实原来佢出汁咧，佢有好多款唔同嘅汁嘅。咁、有啲就木鱼系啱。咁不过咧，佢嗱点解会木鱼咧？因为佢最多时咧就会用木鱼去到做佢哋嗰个日本嘅汤底，例如系乌冬嘅汤底，就最常用嘅。咁、所以就好容易概括咗出汁就系呢一只嘅。不过佢哋有阵时有啲譬如昆布出汁，咁佢又有， 即系昆布上汤， 系啦，类似咁样。 即系小白嗰个解释咧，就真系帮你个答案咧。value 咗啦，因為小白咧就講咗話，即係唔係單單淨係用木魚做嘅，即係有好多唔同熬法，或者煎魚啊，或者我亂講啦，我亂講又可以熬成。 你都啱啊，煎魚都啱啊。譬如我哋喺香港好多人好中意用嗰啲，成日話用雞湯去到做個湯底噶嘛。日本人就係用呢啲嘅出汁去做湯底，即係佢有啲直頭係 即係雞湯湯面咁樣，即係拉麵咁樣。 佢哋嗰啲咧，我哋可能係一包一盒嘅，跟住倒落去咁啊做上湯啦。佢哋嗰啲就好似一個個茶包咁樣，你就抌落嗰啲水嗰度，跟住煲嘅，咁嗰個就係 嗰啲好用喎。我煮餸都有用， 好好用嗰啲。 聽唔聽到我個肚咕咕聲啊？ 好， 開始肚餓。 咁好啦，我收聲啦，拜拜。 我的享樂時代。 好啦，享乐时代之前啊，梗系再次呼吁我哋1872388，欢迎听众可以打翻上嚟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 咁啊预约定咧。下个星期都有啲空间可以俾大家预约上嚟打打电话嘅，咁啊而家快啲打翻上嚟1872388啦。 而家听你电话啦。 系咁啊！今日享乐时代咧，到小弟主理啦，咁样咁啊。头先咧，你就讲咗啲日本嘢咁样啦。我又想讲下咧，啲本地小商家做一啲都几有惊喜嘅嘢。嗱，我知道咧，崔神厨房咧有阵时都会煮好多唔同嘅嘢食啦，咁样啊。最近咧，即系我太太嘅生日，跟住我上网咧，打 生日快乐。 系就好耐噶啦，都过咗成个一两个礼拜。不过草，多谢，有心，你都讲啦咁样。 唔系我嗰日咪讲咗咯。 系有心， 你应该都要啊，补足晒所有过咗生日嘅朋友生日快乐， 系啦，或者预祝你下年嘅生日快乐，呢个比较实际啲，因为年年有今日，岁岁 有今朝，恭喜！ 我胆粗粗咧，啲本地商店咧，嗰啲 IG 铺咧，买咗个蛋糕送俾佢吓，咁你可以睇一睇 ，P 一 P 条片嚟睇，好有趣噶，佢其实系成个。波喺入边嘅，咁样即系个蛋糕系个波嚟嘅，咁咧就俾个锤仔嚟咁样敲，跟住敲碎咗咧，入边咧 有皱纸跌落嚟嗰啲咁样系嘛？ 冇，其实咧佢敲碎咗咧，入边咧就有好多唔同嘅朱古力啊，或者有啲棉花糖啊咁样。首先咧敲嘅过程之中咧，已经好似好得意啦。咁入边就有佢中意嘅卡通人物咁样摆咗啲喺入边嘅，咁啊变咗你影相啊、压 like 啊，都几好咁样。 个皮食唔食得噶？敲碎。 食得嘅，食得嘅。佢其实系朱古力同埋糖皮嚟嘅，主要系。咁我就拣咗芒果味。咁如果咧，钟哥好中意食朱古力啊，即系早嗰几日都有讲啦。如果我送一个蛋糕俾钟哥嘅话咧，咁都系外边嗰层皮咧就系朱古力皮嚟嘅，咁样即系牛奶朱古力啦。咁你敲碎咗嗰啲牛奶朱古力皮你食，跟住入边咧摆嗰啲卡通人物咧，我就会摆你喜欢嘅高达啦。 系里边就任摆啦。 系啦，任摆啦，跟住就可以有一个咁嘅感觉咯。而除咗下边除系一啲叫做棉花糖啊，同埋朱古力豆之外咧，其实佢都仲有个慕斯底嘅，即系慕斯嗰啲底咁俾你不嚟食咯。哦，我以为咧呢件事咧唔系太新鲜啦，点不知咧我去到嗰间日本餐厅咧，咁佢首先冇得收我切饼费啦。因为我冇切过饼啊嘛， 你 冇得收我切饼费，呢一个系巧妙之中嘅。 你真系食字啫咁样，我唔系切，我剥嗱，你冇得收我呢个剥饼费。 但系佢你 证明消费咯呢个味， 你自愧已经算系啦，外带食物啊嘛。 嗰个严格唔系一个饼嚟嘅， 咁系咩咧？ 佢系一个糕嚟， 佢系一个糕嚟啊。系啦， 咁但系佢都唔 suppose 自己带外来嘢食噶 嘛。咁我讲下啫。 咁最屘有冇收到折饼费？ 冇，嗰间铺头好平易近人。 不过咧，即系我哋啲精明消费者咧，我系留意两样嘢嘅啫。第一， 貴唔貴？ 係 係，即係我要訂做呢個貴唔貴？ 梗係貴啦， 貴。 點為之貴？點為之平？ 其實興嘅喎呢個，我見好多而家小朋友啲生日派對咧，啲阿媽都係買呢一隻俾小朋友玩嘅。 係啊，我都係當我屋企人係小朋友。 咁 多年 咁好啦，有童真。 咁訂做時間要幾耐？ 係訂做時間咧，好快嘅啫。 嗯， 一個禮拜就搞得掂。 即係都一個禮拜啦。 最緊要幫你買到嗰只高達，譬如我送俾中哥，我要佢要 Wing Gundam， 我要買到只 Wing Gundam， 但 mini 版。放咗落去先 得啦， 系啦。但如果嗰只太大咧，摆唔到落去咧，就麻烦。诶，我见咧好新鲜啊，因为呢一件事，点解好新鲜咧？我以为喂普通嘢啊嘛，因为我喺面书啊或者其他社交平台，我见过人哋铺出嚟啦。点不知咧，原来坊间个流行度咧唔高噶，因为咧我屋企人咧敲嗰个蛋糕嘅时候啦，咁啵啵嘅时候，哇，旁边咧系所有人咧都攞部手机出嚟拍住我屋企人咯。 咁哦，拍住屋企人， 唔系拍住屋企人同埋个蛋糕，因为佢哋觉得好新奇啊呢一件事。 呢、這個蛋糕佢個 size 有冇得揀先？即係最大可以去到幾多人嘅份量，最細又可以去到幾多人份量？ 因為有限聚令嘅緣故咧，佢話咧最大咧，佢暫時做咗六人 size 嘅。六人 size 係啦，隨住政府嘅政策改變咧， 咁大都有改變啦， 改變到 咁但係將來，因為佢始終係一個球體咧，佢裏邊冇支柱噶嘛。佢話我想整到真係係二十個人嘅份量，好大個，頂唔頂得住先？ 我都唔知道，要試一下， 因為可能會即係你微波已經可能碎咗嘛，佢冇嗰個支撐點喺裏邊。 我首先唔知佢點製作啦，佢亦都唔會講俾我聽佢點製作啦。 如果唔係，我估係應該係裡面係氣球嚟嘅， 係 哦， 即係篤爆， 係跟住喺個面度淋咗陣朱古力，等佢瓊咗之後就篤爆個氣球攞翻出嚟。 好叻啊！依家你知唔知佢而家叻到點咧？我出邊食完樣嘢啦，喂 ，Tricky 同你煮俾我食，即係咁樣啊！依家已經可以去到 即係又煮到咁樣啊， 係。 我识得讲啫，我识得讲。 唔系你识得讲就识得做噶啦。 我下次试下。 好厉害喎！咁但系你正话 讲翻个蛋糕先， 正话讲到个蛋糕嗰度啊，咁而家就话即系当然咧，好似系我第一样嘅睇，真系好似吹尘厨房咁样啊，呃 like 就无敌啦， 无敌噶， 好冇食先。 我觉得还可以嘅，还可以嘅。即系 其实佢咪冇真系嗰啲海绵蛋糕咁饱肚咯，因为佢里面系空心噶嘛。 系啊，我觉得冇咁饱肚好啊，因为咧其实今时今日你蛋糕除咗呃 like 同埋影相咧，你真真实实，譬如我哋二人家庭，我边度食到咁大个蛋糕？其实冇可能噶嘛。最后你个蛋糕咧喺人哋个场地嗰度切咧，又要再入翻落个盒嗰度打包咧，其实好尴尬。 所以一夜剥碎佢就搞掂啦。 佢话剥碎佢，不 入咩啫？ 食得晒，食唔晒冇。同埋咧，你呢啲慕斯嘅嘢咧。你冇咁罪疚啊！即係你真真實實有個餅底喺度咧， 唔好自己呃自己啦。 唔係啊，我唔係話個肥同埋唔肥冇咁罪疚，你食唔曬冇咁罪疚啊！你覺得佢都係一撇嘢嚟噶嘛？因為 即係食唔曬，係 啦。但係咧，你即係真真實實整咗嗰啲餅底啊，個蛋糕。即係最傳統嗰啲蛋糕做， 你覺得第二朝做翻早餐嚟食？ 係啊，唔係啊，我每次咧都會想食埋佢，因為個感覺上冇會浪費咗。 即係呢啲心魔啊！我飲剩杯水，我倒咗佢，我覺得我唔係浪費啊。 係啊， 我食剩碟餸，我倒咗佢，好浪費。 係啊，我係咁噶，我都 咁。但 係 你倒咗杯水，其實都係 浪費 噶嘛，啱 啊 嘛， 講得 冇咁諗先啦。 所以最後都係唔好浪費，都係食曬佢， 食曬 都係食曬 啦。嗱，講開呢個蛋糕嘅造價咧，大概係200-300蚊到啦。 嚇咁平？ 係啊。 订喎， 咁你呢个好抵喎， 唔系因为呢个系我朋友个朋友嘅朋友嘅朋友开嘅，我搭咗四个电话，终于揾到有人做呢个蛋糕。 呢啲咪欧嘅威力咯， 即系如果唔搭嘅话咧，就要计翻四倍啦。 好简单噶嘛，你揾我都得噶，你打多第五个电话揾咗我先，我再帮你打多四个电话，咁其实都做得到噶，冇问题啊。 今日晨光第一线够钟啦，阵间仲有10点新闻报道，跟住有风show快活人，然后就系1点新闻报道，跟住仲有 系咪玩啊你？崔杰同阿欧、林慧、白元浩，咦，钟哥呢？钟哥 喺度，下星期一继续晨光第一线。